characters were drawn from a small group of young professional men and students, many of whom have been educated in the Netherlands. A number of them were in a long period because of their political activities. During the 3 years occupation of Indonesia during World War II, 當然你同我玩下，我玩上緊堂啊，你唔知啊？哎呀，你又知自己啊，林姐姐啊，同我玩。而家上緊堂，點玩得㗎？哎呀，林姐姐唔該你啊，哎呀，真係冇興趣啊。 Appointed to position of civil administration, which had been closer to them under the staff. 做乜嘢啊？朱小刀，做乜嘢啊？老师，唔该你管教佢好唔好啊？点解要叫我？要搞到个个精神唔集中，点样上堂？ 又唔系我叫佢嚟嘅，关我咩事啫？阿林系天仔嘅监护人，你叫佢？ 哎呀，唔好推三推四啊，快啲想办法啦！ 其实自己唔中意啊，直接话天仔咁咪好咯。 喂 喂啊！你喺度做乜嘢啊？啊，我喺度煨苍蝇啊嘛，煨苍蝇你都未见过咩？好味噶，你梗系未食过啦。 喂，想紧糖嘛？ 系啊，天仔啊，过嚟我呢边。好啦，你乖啊，我俾个萝卜你喎，吓。乖乖地咧，同我刨萝卜丝，你啲心机喎，知唔知啊？吓。嗱，你咧越俾心机刨咧。 刨出嚟啲萝卜丝，你哋越好味噶啦，你明唔明白啊？ 系咩？ 啊，咁啊，当然系啦。嗱，依家冇人阻住你教书啦，俾心机上堂啦，你哋。 朱士多啊， 又有咩事啊，老师？ 呢个和尚啊，系咪你嘅亲戚嚟啊？ 唔系啊，阿英老师先系佢嘅亲戚嚟噶，同我冇关系。 阿伯啊！ 啊，你真得佢系我个侄女嚟啊！闻到煨苍蝇嘅味道咧，即刻赶入嚟。哎呀，我哋嘅家族个个都系咁啊。 老师啊，我阿伯系咪俾咗好多麻烦你咧？ 唔系，冇嘢啊。 喂，阿伯，你啦，阿伯，你要同我切磋下先得噶嘛。 老师啊，系啊，原来佢系你阿伯嚟噶，由佢都冇咩所谓噶。啊， 真系好对唔住啊，老师。 唔紧要，唔紧要嘅。头先阿鬼杀咁嘈，而家笑口噬噬， 真系卑鄙到极啊！ 冇错，老师系歧视啊，你歧视我哋，你歧视我哋，你歧视我哋，你歧视我哋。 哎呀！如果唔想办法搞掂佢哋，我啲份工都冇噶啦喎。啊！你睇下窗口度有个靓女啊！ 真系蠢啊！咁就加多佢哋啦。系啊，好靓啊，好靓啊！ 啊！哦，系变天仙女啊！吓，变天仙女！啊，冇错，系啊，呢个变天仙女啊！啊，变天仙女今日点解会嚟呢度嘅？真系奇怪啦！点解？ 唔知道啦。 佢好耐冇嚟啦噃。啊，系啦。 可能因为鬼神立秋战役就快开始，所以佢嚟啫，系咪阿林？ 我都唔知道喎。 咁啊奇啦，点解霎一声啊唔见咗佢嘅咧？睇佢咁匆忙，可能立秋战役已经开始咗噶啦噃。如果真系打上嚟咧，我要参加变天仙啦，对五啊，知唔知道？ 如果佢真系变天，佢究竟嚟呢度做乜嘢咧？ 喂，阿林啊，你上紧堂啊喂！你做乜鬼啊？喂，快啲翻埋位！ 上緊堂啊，記唔記得啊？好啊，我繼續讀落去啊。 When Columbus sailed from Spain in 1492, he showed a new route to the Spanish island of Indonesia. where an advanced civilization had existed for most thousand years on Earth to be here. 你真系唔知道呢件事，定系有意避开我，偷偷同佢哋见面啊？ 边度系啫？我真系咩都唔知道噶。 人啊，我希望你老实同我讲，佢哋系咪有意避开我噶？ 你真系傻啦，点会啫？好啦，我都要上堂噶啦。 阿兰啊，阿兰 啊，你等阵啦，而家仲未够钟噶。系咁啦。 食光 咯噃，我都话冇咯。 究竟你几时瞒住我同变天联络过噶？ 冇啊，误会啊，边有见过佢啫？ 快过嚟啦！ 咦，咁咪地底公子嚟嘅？ 喂， 点 解带个锄头仔入嚟过室嗰度啊？ 做乜嘢？ 咪嘈啊！我系外星球嘅地底公子嚟嘅。 咩 话？我睇你啊，都唔知道我嘅厉害咧。话俾你听啊，我可以由呢度咧一路滑升到落去十七层。 找你啦，布灵！ 你仲快啲翻落去！ 我抖唔喐啊！ 你受咗伤啊？ 系唔该你放开我啦！点解你成日都咁粗鲁嘅啫？ 你喺度讲乜嘢啊？吓！ 哎呀，唔好啊，唔好啊，唔好啊！喂，有事慢慢讲啊，唔好啊！我唔知阿林喺度，我都先嚟嘅啫，唔好咁啊！今天这件事你真的没份参加？ 是啊，我真的没份的。 你唔使惊嘅，有我嘛。 冇错啦，我哋一定会顾住你嘅。 点解啊？佢哋好似神神秘秘咁。 同学会。 系啊，我哋大家都好耐冇见阿林啦，所以呢次我哋特登仲想嚟想令佢惊奇下啫。唔知咁啊，我哋仲想喺你哋班房嘅上空做咗个好特殊嘅地方啊。 哎呀，阿老师啊！ 嗱，你都见啦，呢度唔系几稳定咁咯。 变天仙女走嚟走去就为咗咁样咧。 呢度咁唔稳定，如果开舞会咧，就唔系几适合。 咁又係嘅。面太郎，你幾時嚟呢度㗎？ 我係受委託嚟呢度安排會場嘅，能夠為你做嘢咧，我好光榮啊！ 多謝你喎。 你知嘅唔好啊！你一受過面太郎嘅幫忙啦，咁佢以後就會纏住你啊！知唔知？ 你話咩話？ 面太郎，我都知你係野心㗎。 你咪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喎！ 唔好吵啦，大家就 系帮 下手啫。 阿雪姑娘，我哋唔好信佢。 你咁睇得起我，我真系好开心噶。 雪姑娘，我已经冇得救啦。我唔能够将会场准备好，系我最遗憾嘅事。希望我哋来生会再见。 咁点算啊？ 真系搬到咁样啊！ 唉，佢系咁噶啦。 到而家我哋仲未揾到会场噶喎，真系唔知点算好 啊！有办法啦！ 真系嘅？ 啊，真系，我有办法啦！我有条好桥。 大家都翻晒屋企，连阿当都唔喺度，都唔知搞乜鬼嘅。 阿当啊，你喺边度啊？阿当啊，点解个个都喺度避开我噶？你哋个个都虾我嘅，而家我一个人都唔知去边度好啊！ 你班同學嚟探你啊！開始啦！ 全部都是班狗同學嚟嘅喎， 喂，你好嘛？ 甜甜、 阿林、 阿雪啦、 阿林、 阿林、希娜、天利、阿雷啊、阿蘭，哦，原來你哋大家都嚟咗， 對唔住啊！今次呢个同学会，你系咪觉得好突然呢？本嚟我哋初时谂住几个人嚟嘅啫，点知道佢哋知道咗之后咧，个个都话要嚟喎。 喂，你做乜嘢啊？你哋个个都虾我嘅，变天、阿兰、阿雪，仲有你阿东，你哋都。你哋都 都咩啫？你讲啦，林。 你哋都对我太好啦！你哋真系好啊！ 同学会万岁！万岁！ 燕子是不是他们要回去的 了？ 回去？是啊，燕子呢是一种候鸟来的，春天的时候就飞到来这里，秋天就走了。 哦。阿当啊。 咩事啊？ 都算数咯，冇咩事啦。 既然冇事啊，就唔好叫人啦嘛。 吓，阿当啊，而家系几点钟啊？ 你点唔会睇嘅？ 哎呀，今次弊啦！喂，阿当啊，快啲行啦！ 喂，去边度啫？你叫我去边？我而家睇紧书，唔得闲。 睇连环图几时都可以睇啫，快啲啲行啦！如果迟到话，就对唔住对眼仔噶啦。 对眼仔啊？做咩？ 系啊，佢请我哋去啊。 大家都知道，阿林小姐嚟到地球就快一年噶啦。虽然芝士当嘅所作所为令到人哋非常之讨厌啊，但系佢一直咁忍耐住，呢一点非常之难得。呢一年里边咧，我哋好多谢阿林小姐带俾我哋好快乐，同埋好多新鲜嘅事物。我哋希望林小姐永远居留，甚至咧加入我哋地球籍。今日我哋特别为佢开个 party， 祝佢青春常驻，永远留喺地球。 好啊！ 嚟，我哋而家咧为阿林小姐干杯，饮正佢。 好多谢大家， 阿林小姐啊，以后多多指教啊。 乜说话？你指教我就真。 喂，你唔喺度抢镜头啊，知道吗？ 真系讨厌啊！ 你话咩话？ 咩冇听到咩？我话你真系讨厌啊！ 阿当啊， 而家咧应该轮到我讲嘢啦。喺呢一年里边啊，我系喺艰苦之中度过噶，我尽量忍耐，过住啲冇自由嘅生活，咁而家激死我啦。受电击的痛苦啊，就像地狱受刑罚一样。你们又知不知道啊？ 不知道啊。 喂，朱士当啊，其实很多事都是你不啱的。 我有什么不啱啊？阿林嚟咗之后啊，连阿秀都唔理我，所有女同学都避开我。如果佢唔喺度，我过嘅生活都唔知几开心，几咁愉快啊！而家就好似坐监一样。 林小姐啊，你冷静啲啊，你千祈唔好嬲啊！ 我喺你身边，你真系咁惨。 当然系啦，仲惨过坐监啊！ 朱士当啊， 做咩你咁噶？譬如讲啊，有阵时我去街度行下，会撞到啲女同学或者女朋友噶嘛。只不免会同人倾两句，呢啲系好平常嘅事嚟，根本好多人都会噶啦。但系如果林喺我身边，咁我就会受到电击。你无端白事跟我翻屋企，赶你又唔走，咁我唯有留低你啦。点知就系因为咁样，我后悔莫及，你样嘢都嚟阻拦我。阿林啊，你知唔知我份人最憎就系俾人束缚噶？ 哎呀，好似佢咁样净系顾住自己嘅人咧，真系少见咯。 我知道怎做的 了。喂，阿林小姐， 我知道啊，那你就回去先啦，我就要约那位小姐去看戏啊。 阿林小姐，阿林小姐，冇理由翻去啦，走你个支持都知道啦， 唔好啦， 阿当啊， 做咩啊？ 你块面有啲豉油啊。 嗰阵使咩你抹，我自己唔晓抹。 我唔喺你身边，你得噶啦。 我又唔系细路仔，唔该你唔好咁烦咧。 咁我走 了，快啲走添啊！ 阿林小姐，啲事都快啲叫佢翻嚟啦。 哎，又有咩事啊？ 拜拜啦。 系啦，拜拜啦，拜拜啦。唔好啊，烦死人啊！ 哎，诸事多啊。 永遠都會跟住我。 啊，做好啦！由而家開始，你要代替我陪住阿當啊！唔系同阿林喺埋一齐嘅咩？ 哦，佢翻咗嚟先噶。 系咩？好快就可以开饭噶啦。 诶，妈妈，今日屋企好似好静咁噶吓。 咪可能因为阿林佢哋唔喺度啦。 哦，系咩？哎呀，一家人围埋食饭啊，真系好啊，你就开心啲啊。 都唔知佢有咩唔开心噶喎、啊？你块面度有粒饭啊，快抹咗佢啦。 帮我抹啦。 好啊。喂，阿當，我食飯啊！ 哦，系啦，阿林同天仔一定系匿埋，想偷睇我嘅行動都唔頂嘅。等我嚇嚇佢哋先得。我是不是太过分了？ 陶小姐，我以前对你 信仔哥 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 喂，朱士当啊，你一个人唔好嚟神气咁啊，交乜鬼啊？ 大师啊，我有一件事好烦噶。 啊，点解咁烦？ 哦，啊冇乜嘢啦，都系费事讲。 喂喂，你系咪同阿林之间有乜嘢唔妥啊？ 哎呀，唔系啊，阿林佢对我咁好，有啲乜有事先得噶？你话系咪啊？我哋两个好好噶。 啊，自己撑饭盖仲想呃我啊？ 啊，都系冇嘢啦。 拜拜啦！ 阿林。Thank you. 事呢？是不是不舒服 啊？你不要煩我呢。 喂，你做什麼啊？ 我沒事啊。 看看，哇，看看林公公仔來啊。 喂，不要鬥啊，給我。喂，我給你錢。 平時你不是這樣的。 快 点走，我不要阻止我。喂，你是不是被林 抛弃了呢？喂，你不要乱说，你有什么证据啊？ 证据呢就没有了，我是凭直觉的。其实啊，你以前这样对他，他都没怪你，已经算是不骂得了。现在他走了，你应该自己反省一下了。 嗯？为什么他好像知道晒的？难道是面太郎教林的？ 话你听啦，自动物神啊，一点用都冇嘅。 呢层我自己都知嘅。 你嚟地球啊，都系想过好日子，要用我面庞加力量啊，我担保你可以入埋入一流大学啊。 真嘅？ 不过有条件噶，我要你离开阿多，同我屋企同我一齐住。 咁样唔系几好噶。 只要你应承，你嘅前途冇限量噶。 啊，我都唔知点好咯。 你不用想那么多啦，林。 岂有此理啊！原来你用啲花言巧语嚟呃阿林嘅。 喂，阿哥，你喺度过乜嘢啊？ 啊！喂，面太郎，俾花阿林我，快脆啲啊！俾花阿林我，俾花阿林我，睇唔睇到啊？你三马林喺边度？俾花我，俾花我，俾花我，俾花我，俾花我。 我根本就唔知道阿林喺边度，你叫我点样俾翻你啊？你咪黐咗线啦！ 你真系唔知道佢喺边？ 我唔系，等阵先。你的意思是说阿林失了踪啊？ 是啊，他失了踪。 是蠢材啊，为什么你不早点告诉我啊？ 原来阿林不知抛弃你，而且自己走了去添啊。 他不是抛弃我啊，只是不知道去了哪里啊。 好心你不要死鸡撑饭盖啦，阿林失了踪啊，证明他是抛弃了你啦。我们一定要找回阿林的，面太郎，你知不知道？我知道怎么做了。 大家听住，我要你哋揾匀全市嘅一草一木，无论如何都要揾翻阿林小姐。出发！ 哎呀，你做咩割晒啲草啊？ 你话揾匀一草一木啊嘛？ 哎呀，正啊蠢材嚟噶， 可能咧佢已经去咗阎罗王嗰度报到啊。 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对不起啊，等了很久啊，你突然给电话，吓到我一跳。 我还以为你不会来啊。 我又怎会不来先呢？阿林在那时候我怕他才不来见你，但是现在他已经走了，我们喜欢怎样见面都可以，是不是？ 我有什么可以帮到你咁噶，当？ 唔使啦，你唔使为我操心。 系咩？阿当啊！ 阿秀，我翻去先啦。 辦好 的 了，是 不是？我未啊，仲要在呢度吸個印添啊！ 係啊，乜咁鬼麻煩咯、 啊？啊，傻女啊，你唔攞出警證啊，點可以再翻地球咧？天仔你咧嚇，你點？ 嗯， 啊，搞掂曬，係啦，林啊，我睇你都係唔好翻去咯。 唔得啊，我要翻去啊，我要留喺阿當身邊啊。 係咩啊？你哋喺埋一齊，覺得開唔開心 啊？好開心啊！ 哦，真係嘅。阿天仔你呢？ 是真的。哎呀，你唔好搭嗰部机器哦。 阿林，啊，我咩嚟噶？ 吓？ 你只林仔公仔喺度，你又真系傻。你做咩林仔唔出就离开咗我？阿林，我憎死你！我个公仔原来咁偷听器，你真系蛊惑啊！ 我离开咗佢，原来咁伤心嘅。 我林阿翻嚟啦！哎呀，喺度喊苦喊屈啊！我连饮茶都冇兴趣，杀咗佢啦！ 呀，唔得啦，阿当。 当，阿当啊！ 阿林，做乜嘢？你冇走到咩？ 真系啊！你走我都唔知几咁轻松啊！你而家又翻嚟，咁我以后又冇晒自由咯。 你仲带住我嗰个公仔啊？哎呀，冇搞到咁污糟邋遢个。 我点知道啊？我唔知啊。 系啊，哇，不咁啊！ 阿林啊！ 頭先出嚟嗰陣天氣仲好暖嘅，而家太陽一落山咧就咁鬼凍啦。咁後生啊，點可以著住件冷衫踩單車噶？ 凍啊嘛！ 係好凍啊！即係而家快啲沖個熱水涼啦！哎呀，凍死！ 哎呀，當啊，你個身起曬雞皮啦！啊，睇下有隻雀仔啊！ 啊，雀仔喺邊度啊？ 你睇， 嚇、啊，係殼嚟㗎！喂，你做乜嘢啊？呢只鹅嘅样都生得几丑怪噶喎！哎呀，咁嘅？ 佢好似中咗陷阱啊！ 呢个陷阱啊，做得几精致啊！ 系啊，当啊，唔好讲咁多啦，快啲整开佢咯！ 好啊！就得噶啦！得噶，痛唔痛啊？你识听人讲嘢噶？原来真系，咁就得啦。搞掂。 真系好啦。 你仲痛唔痛啊？这个陷阱一定是捉果嚟用嘅啫。呢一啲药咧系医伤口非常之好噶。好啦，得啦，而家冇事啦。我救咗佢咧，佢一定会回报恩嘅。 嗯， 喂，知唔知会唔会报咧？ 好难讲啊。 喂，古仔书都有话先学报恩嘅，我相信佢一定会嘅啫。 系咩？ 好啦，而家冇事啦，你翻去啦。 以后小心啲啦。 喂，一定要嚟报恩啊！ 望望 报 啊！乜你份人咁 样噶？要记住啊！一定要嚟向我报恩啊！知唔知啊？ 嚟嘅咧？ 快啲踩啦，就快天黑噶啦！ 啊，系咪错过咧？我个背囊好似突然之间变得好大又好重咁喎！我哋翻嚟啦！哎呀，真系好冻啊！ 你哋两个快脆啲落嚟啊！我哋等紧你开饭噶。 哦，就嚟噶啦。喂喂，天仔，喂， 天仔啊，一齐落去食饭啦。 饭唔食， 做乜嘢啊？好似好唔开心咁噶。 我明啦，梗系我哋唔带佢旅行，所以佢唔开心啫。 天仔啊， 我唔食啊。 诶，唔好理佢咁多啦，你唔食嘅就唔好落去啊。 我冇话要落去啊， 咁我哋落去啦。 我应该怎样向我的救命恩人报恩才好呢？以前某笪地方住咗一个老伯同一个婆婆，有一日老伯由山上办完事准备翻屋企，点知喺佢经过稻田嘅时候嗰阵咧， 咦系啊，可嚟喎，点解会中咗陷阱咁唔小心噶？嚟啦，冇事啦，你快啲飞翻去啦！ 老伯医好咗跛脚之后就飞走咗啦。就喺嗰一晚，突然之间有人敲佢屋企道门，婆婆出去开门一睇，门外原来有一个好靓嘅姑娘、哦，佢话想嚟老伯度借宿一宵，老伯同婆婆就好热情咁招呼佢。由于佢两个都冇细路仔，于是就当呢个姑娘系自己嘅女咁，连隔篱啲细路仔都嚟同佢玩、哦，于是佢哋屋企突然之间咧就变得好热闹啦。有一日，呢位姑娘突然之间咧想话织布我，于是就走咗入隔篱房，仲话织布嗰阵咧叫老伯同婆婆唔好偷睇、哦。 哦，得啦，我哋唔会偷睇嘅，放心啦。 即管放心啦，我哋唔会睇嘅。 叮铃公，呢位姑娘咧一连三日不停咁喺度织布，到咗第四日早晨咧，织布机器声突然停咗、哦，跟住嗰位姑娘。就拿着织布行出来啦！ 哇，织布好靓啊，你真系叻噶啦吓！ 佢哋攞咗姑娘织布去买，由于织布织得好靓，所以就卖到好高嘅价钱。而老伯同婆婆嘅生活咧，由于有咗钱，就变得越嚟越好啦。呢两位老人家真系笑到见牙唔见眼、哦。过咗一排，嗰位姑娘又是闩埋房门度织布啦。织布机器声咧不停咁由房度发出嚟，引起咗嗰位老伯嘅好奇心、哦。佢好想知道究竟嗰位姑娘点解会织到咁靓嘅布呢？ 哦，原来 喺里边织布嘅，原来系只鹤。到咗第二朝早，嗰位姑娘又攞住啲布由房度行出嚟啦。你哋系咪见到我啊？ 既然见到我的真面目，咁我唔可以再留喺度噶啦。剑客发出一声好凄厉嘅叫声，跟住拍一对翼就飞走咗啦。 原来有咁嘅古仔， 一于系咁做啦。 真唔知你喺度搞乜鬼啊！ 我攞咗饭嚟俾你啦，而家心情好啲未啊？ 阿林姐姐，有人客嚟咗啊！ 有人客？而家喺边度啊？ 咪喺嗰度啦，个样好古怪噶。去咗边咧？真奇啦。 我放喺呢度啊吓。 我冇呃你噶，林姐姐，我就攞咗佢张卡片啊，你睇下。 系树叶嚟啫嘛。 系啊。 好舒服啊！食饱饭冲翻热水啦，一零舍唔同啊！ 对唔住啊，骚扰晒。 哦，喂你， 少爷啊，我特登嚟同你擦背噶。 喂，你边个嚟噶？ 我系新嚟嘅工人，叫做远岛啊。 新嚟嘅工人啊？ 系啊，由今日开始咧。我就会在你屋企做嘢，你有咩嘢要做咧，即管吩咐我得噶啦。哎呀，点解你流咁多汗嘅？ 喂，你话俾我听有咩企图啊？吓，讲。 你话我有企图？ 梗系啦，嚟做工人，我哋屋企根本就出唔起钱，请工人翻嚟。 咩话？ 你究竟系边个啊？ 老实讲啊，我系嚟报恩噶。 都嚟报恩？我又冇救过你，你报咩恩啊？ 虽然唔记得啫，但我永远都唔会忘记。 咩话？ 睇嚟佢冇发觉我系果嚟，咁又难怪嘅。我嘅化妆着咁好，我要喺度为佢服务，我一定要报恩先至得噶。今日你一定好攰噶啦，等我帮你按摩下。 佢话我叫做远岛嘅， 请多多指教啊！请你多多指教做真， 请指教。 除咗按摩之外，你仲识得做乜嘢噶？ 我乜嘢都识做，请你吩咐啦。 我乜嘢都识，咁可唔可以介绍个靓女俾我识 咧？呢层系绝对冇问题。请你等一阵啊吓。 佢谂都唔谂就应承咯喎。 佢都唔错啊！如果留佢喺度咧。好有可能对我有好处都唔定。 阿当啊， 叫你等咁耐唔好意思话。 原来你喺度整蛊我嘅。你咁样算系咩意思啊？ 系咪呢条裙有问题啦？ 我激死我啦！远岛啊，你唔可以随便整蛊人家，知唔知啊？你听唔听到我讲啊？远岛，我系话要真正嘅靓女啊！我啲衫去啦，古灵精怪真系作牛啊！ 少爷啊， 唔系讲咁多啦，快同我搞掂佢。 除咗搵女仔之外咧，我乜嘢都可以做噶，我无论如何都要报恩噶。 你系识讲呢句啊？ 既然你咁样讲嘅。好啊，找不到女仔咁啊，揾啲钱俾我啊！ 呢层系冇问题，请你等一阵。想问我可唔可以借你个衣柜用下？ 可以，只要能够俾钱我，你咩都可以用噶。你就喺嗰度啫。 唔好意思话。 喺度做乜嘢啊？ 当我喺衣柜入边嘅时候咧，你千祈唔好开门偷睇我先至好喎。 哦。 仲有要记住啊，绝对唔可以偷睇衣柜入边嘅情形噶。 哎呀，知道啦，咪咁多口水啦，快啲入去啦，快去啊！ 仙可报恩嘅故事。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得啦，我要用法术将树叶变成钱。 天灵灵，地灵灵啊！地煞个个要听我命令，我而家要将啲树叶全部变成钱。 好，等我偷听下先得。 千祈唔好啊，方啊，你咪应承过佢唔偷睇嘅。 我系应承过，不过。 你系唔系喺度织布啊？ 吓、啊？ 我而家冇晒声咯喎。 系喎，静晒啦。哇，而家静晒啦喎。 可能啲朋友走晒啦。 可能系咯。 哎呀，好压抑。 入咗去已经有三个几钟头噶啦， 冇理由会咁耐噶喎。嗯，唔得，我要睇下先得。 千祈唔好俾佢发觉啊！ 远到啊！你有冇搞错啊？喺度瞓觉，快啲起身啊！唔好瞓啦！ 阿爸爸啊！ 由你佢啦，唔好理咁多啦，瞓喺个被窦度唔想喐啊！ 但系佢哋咁大声嘈住隔篱点闹噶？ 喂啊！你做咩偷睇我啊？ 你究竟系咪真系想报恩噶？ 咁啊，梗系啦！除咗钱之外，你仲有咩要求咁啊？ 你不如话你先得做咩仲好啦？ 系咪 做咗坏事咧？唔会嘅，放心啦。 远道，我而家问你啊，你究竟识做乜嘢噶？ 我真系非常之有诚意噶。 精彩彩！ 哎呀，爸爸，佢话有诚意喎。 唉，佢瞓啦，报恩咧系要有物质先至有意义噶嘛，唔好理佢啦。 瞓觉啦，瞓觉。 啊，好冻啊！听日仲要早啲起身噶。 算啦，瞓觉啦。 点得啊？如果咁，我过意唔去噶。 费事睬你啊！ 宵夜啊！ 呢度仲有故事啊！叫火嚟嘅报应。 火嚟报应啊！喺好耐好耐以前，有一个老伯同一个老婆婆。有一日，老伯同老婆婆喺田上边撒满豆嘅种子。 一粒豆咁啊，变成千粒豆。 一粒豆仲变成万粒豆啊！ 有一只由山上边落嚟嘅果泥嚟到田度，粒豆啊烂咗嘅，你粒豆自己飞走咗咯。老伯好嬲喎，执啲豆石就掟过去啦。虽然老伯年纪好大啊，但眼界好准啊。 今次仲捉唔到你，我要攞你嚟煲汤。 老伯咧，将一只果泥吊喺屋梁上边，准备出去趁墟啦。老婆婆咧就留喺屋度种糯米，准备做年糕。我已经知错啦，唔再做坏事啦。求下你俾次机会我放过我啦，婆婆。老婆婆听见咗咧，就觉得好可怜，引起咗佢同情心，咁啊解开咗条绳啦。 第二頁幾好睇嘅， 嗰只果嚟跟 住就变成老婆婆咁，然之后咧就将死咗老婆婆攞嚟煲汤，我咗母奶咧。 好冻啊！ 老爸砌完靴翻嚟啦， 我已经将嗰只果嚟煲咗汤啦，嗱饮啦。 老伯饮咗啖汤之后，跟住就话啦：， 做乜啲肉咁鬼硬噶？ 系啊，因为嗰只系老果嚟嚟噶嘛。 老伯一啲都唔发觉喎。到于第二朝早咧，果嚟啊拍醒老伯，同佢话啦：，婆婆嘅汤好唔好饮啊？你快啲睇下，睇下嗰啲衫系边个嘅，同埋嗰啲骨头系边个嘅。讲完之后咧，就一直走翻上山啦。 做咩嘢？后边仲有好多噶。 吓乜仲有啊？ 嗰个老婆婆好可怜噶，老伯见到咁嘅情形，好伤心，猛咁喺度喊啊！突然间咧嚟一只兔仔，佢知道呢件事之后咧，就同老伯讲啦：我一定会同你报仇嘅。兔仔讲完之后，俾一直向山上面走咗去啦。到咗后来，呢个故事嘅大意就系、是、兔仔喺果篱嘅背后点咗火，令到佢成身都烧伤晒。然后咧，嗰只泥做嘅船将果篱撞咗喺河底嗰度啊！呢个故事就系咁噶啦。 无论点样啊，我根本系冇理由接受果篱嘅报恩嘅。 吓、啊？你头先话咩话？ 我话我根本冇理由接受果篱嘅报恩嘅，知唔知啊？ 果篱啊？你点知道我系果篱嚟噶？ 你根本就系果篱嚟噶嘛？我睇下就知道啦。 赵金讲，头先你系咪开个衣柜偷睇过我？ 冇错，我偷睇过。 既然你知道咗我嘅真面目，我就唔可以再留喺呢度噶啦。我要告辞啦。 佢系只仙鹤嚟啊！原来火狸就是仙鹤嚟， 照我睇佢系报唔到恩，扮成仙鹤走咗去就真。 正蠢材啊！呢个火狸啊，真系蠢到加零一啦你。 睇佢个样，今次系嘢全部答晒啦。 嗱，今次成 績差嘅咧，我將會咧貼咗個名字出嚟嘅，然後佢禮拜日咧就要翻嚟學校嗰度補習，再進行一次補考噶。 阿當，你做咩啊？ 唔知點解聽完老師咁講，我成個冇曬心機啊！ 你一陣去平原餐廳啊，係咁咯喎。 哦， 喂，阿當啊！考完试成身松晒，不如食餐好啲咧，你去唔去啊？ 啊，唔好意思啊，已经有人约咗我 了。哦，哎哟， 跟住佢。哦。 你咁快嚟到嘅？ 梗系啦，你请我食嘢，如果嚟迟咗，真系唔俾面你嘅。 咁你食咩啊？请问食乜嘢啊？ 哎呀，咁少钱，都唔知食咩好添。对唔住啊，我有啲事要出咗阵先吓。如果我就咁翻去咧，四眼仔佢一定唔放过我噶噃。忍啊！我有啲事想你帮我手啊。 哎呀，你细仔做乜嘢话？放手啦！ 阿忍，你一定要帮我手噶。求女仔冇好结果噶啦。哎呀！ 欢迎光临啊！ 我话说啦，去边度话说啊？ 边度都冇所谓啦，总之系你同埋我去咁咪得啦。 不过我已经谂好咗啦，我谂住喺屋企开咗暖炉，一边食雪糕一边睇电视，咁咧就度过呢个咁寒冷嘅假期啦。 咁样度过假期嘥啲啩，我好想滑雪啊！ 你中意就自己去到够啦。其实滑雪有咩好啊？除非佢有个好靓嘅女王又肯锡我，咁又唔同。 咁边度先自由啊？ 喺呢度啊！如果喺呢度，我去嘅。 呢度喎， 啊呢度几好啊！啊，点解呢间铺头会有啲妖怪嚟食嘢都有嘅？ 今次系第一次咋？ 哦，乜嘢第一次啊？ 第一次就系我哋两个去旅行咯。有两个人去旅行啊！ 哇，两个啊？ 咁好啊？ 我哋两个就要滑雪，啊，仲有其他人，分手咗，分开咗。咁又变翻，哇，真系恍如隔世。希望人唔好再分开。直情好似一出戏咁。 你而家有兴趣啦？如果你唔反對咧，咁我即刻去打電話訂房啦喎！ 喂，仲未俾錢 㗎？好靚嘅女王啊，佢梗係睇得小説多啦。不過唔緊要啊，我都會成全佢嘅。 佢哋想我兩個人去滑雪，你知唔知啊？咁樣會有危機㗎。阿林可能會好眼瞓，咁啊當咧做乘機獻殷勤，靜靜雞走埋佢身邊嗰度，細細聲喺佢耳邊咁樣話。不如我哋早啲休息好唔好啊？阿林咧就应该话，咁你哋话啦，净系得佢两个人走去滑雪，系咪唔系几好啊？我哋系佢嘅同学啊，有责任制止呢件事发生嘅，所以我哋几得要跟埋去，而且我哋仲可以乘机滑雪添啊！你哋话我咁样讲啱唔啱啊？ 你嘅想象力真系丰富啊，唔做作家真系嘥咗你啊！ 不过我都好想去噶， 去边啊？ 问呢个都多余嘅，头先讲开滑雪噶嘛，咁唔使讲啊，梗系去滑雪噶啦，仲可以乘机监视佢哋啊！如咁话咧，一方面可以监视佢哋，一方面又可以滑雪，可以讲啊，公私两边，所以你哋要支持我啊！ 我哋都要跟埋一齐去啊！阿当同阿林去得个地方，点解我哋唔去得？哎，总之佢去边度咧，我哋两个都去到边度啦。无论如何，都要威过佢哋先得噶。 你真的想跟他们两个去滑雪，大家很开心地一起玩。 我没说过跟他们一起。 咁講法，即係我哋還我哋，佢哋還佢哋，咁樣有咩意思啫？ 唔理點都好啦，總之綿糖肯同我去滑雪，我就好開心噶啦，希望佢肯去啦。 无论人哋去到边度，你都会跟住佢，喺佢身边陪住佢。所以我真系好希望学到你咁样。 可以喺嗰啲靓女身边啦，特别就系喺阿林身边陪住佢啊！我死地猪，唔好喺度诈笨啊！ 我好挂住你啊！ 好冷啊！ 我要陪你滑雪， 好耳仔好疼啊！ 咁冻都咁多人嚟滑雪喎、 啊！阿当啊，你喺度啊，我去登记先。 啊！ 嗱，各位，我而家向大家宣告滑雪寻宝嘅比赛方法啊！ 滑雪寻宝 一定好好玩噶啦，我哋都要参加。 乜傻噶？嗰啲咁嘅宣传书仔啊，又话有咩女王喎、啊，呃人嘅啫。 我揾匀晒都唔见阿林同阿当喎，佢哋两个到底去咗边度咧？ 唔得啊！无论如何啊，都要揾到佢哋啊！如果唔系咧，佢哋两个人咧，好可能会有事发生，所以必要时啊，我哋分散啲人周围去揾下佢哋两个，咁样先至可以尽我哋大家做同我嘅责任噶嘛。 各位，只要你哋过晒所有障碍，就会见到有个 X 标记嘅地方，嗰度有个箱，你哋攞个箱翻嚟，咁就系今次比赛嘅冠军啦。咁就有烛光晚餐赠送两张。 如果赢咗咧，我哋一齐参加烛光晚会啊！我谂一定好玩噶啦， 吓、嗯？啊，唔止咁噃，得奖者仲可以得到雪地女王一个热吻，女王会当众锡佢嘅。好啦，而家请雪地女王出嚟见下各位。 可以输噶， 雪地女王，你件衫真系好靓噃。好啦，比赛就快开始啦。希望各位同分踊跃参加，比赛开始啦，请参赛者到起点集合。请参赛者即刻到起点集合。 激啲啊！头先嗰位大个佬阻住晒，等我睇唔到雪地女王个样。 哎呀，阿多达，你都参加比赛啦？ 你梗系参加啦，唔怕话俾你听啊！我都因为睇咗佢哋嘅宣传先嚟咋，佢哋话赢咗咧，女王就会送热品喎。哇！你约咁多唔自量嘅人嚟参加嘅？ 我、哦、喂阿多，乜咁巧啊？你会嚟呢度嘅？ 我、哦、啊真系巧啊！啊，你哋都系嚟滑雪啦？ 你都系做啲戏卷啦、啊。今次嘅比赛冠军啊，除咗我之外啊，都冇乜边个可以有机会嘅。 咩话？喂，你嚟之前啊，有冇揾盆水照过样噶？ 雪地女王嘅热吻唔系话任何人都送嘅，好似我哋咁嘅白马王子就有资格接受嘅。 喂，你咁讲啊？ 想雪地女王锡你啊，边有咁容易啊？我一定会从中破位噶。 大家预备， 哇！如果对手嗰度雪地女王咁靓，我一定要赢噶，我要得到女王嘅热吻。我有信心，我哋得到冠军嘅，我会赢。 喂，你仲企喺度做乜嘢啊？ 我咁快就到终点噶啦， 你唔喺度发梦啦，全部都走晒啦，你都仲未出发。 哎呀，呢次咪啦，我要追佢哋。 喂，阿当啊，唔好跟我讲嘢，分散我的精神。 哇，喺福有靓女喎，哇，靓女啊，靓女边有边有啊？哎呀！ 我而家好唔得闲啊，你自己去玩啦。 我系嚟送锦囊俾你噶。 送锦囊俾我？ 呢个锦囊入边咧系有三个愿望，你遇到危险嗰阵咧就即刻许愿，咁佢就会帮你消灾解难嘅咧。 好，咁系要咗佢啦，我就去啦。阿妹， 俾心机啊！ 停啊喂！ 哇，好牙烟喎吓！未睇清楚，玩落去唔跌低你算你够运。 哇！ 哎呀！ 又多两个蠢材。 哇！ 做咩啊？ 如果唔系你啊，我点会停唔到？ 你唔好当我细路仔就呃我啊，关我咩事啊？ 好啦，你好快啲收声啦！有人拉住话事啦，根本冇资格参加比赛嘅。 喺呢个时候，你仲讲埋呢啲咁嘅嘢？ 边个见你左手左脚啊，仲喺度成日质住我啊嘛？ 好啦，既然你咁讲，我就唔靠你，最多自己玩住喺啦。 喂！冇阻住啊！走开啊！ 其实我哋都唔系好识滑雪啦，所以想追过佢啊，梗系好难啦。不过我又好想得到冠军，好想要雪队女王嘅热吻啊！你哋话系咪啊？吓， 咁啊，梗系咯。 吓，就喺嗰度啫。其实我哋唔使话咁老实嘅，一定要依照比赛路程兜咁大个圈，去搵个 X 标记啊！我哋可以啊，系捷径由森林嗰边穿过去噶嘛。 系喎，行捷径快好多噶。 喂，不过行捷径好似违反咗规例噶噃。 成日蠢材嚟嘅。有冇听过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呢句嘢啊？我啲规矩啊，系定出嚟俾人睇啫。但系到比赛嗰阵啊，一定要随机应变，识得点样灵活运用。你得到胜利咧，人哋就话你好嘢噶啦。而且你仲可以得到你想要得到嘅礼物啊！攞到礼物之后咧，就关人啦，我话知佢啊。 跟住你啊嘛，我唔中意 马 先生跟住我噶。 唔好 唔好， 自己 一个 大条好叻啊！我 虽 然 细 粒啲，不 过 我好敏捷 嘅。如果边个阻住我咧，我都会踩扁佢啊！哎，行开啊，行开啊！ 我唔好到时俾人踩到，真系激昏你啊！ 剛才我咁話你真係好對唔住。 點解突然間道歉啊？ 其實我哋應該互相合作噶嘛。 啊，突然間咁好嘅，都唔知有咩企圖啫。 喂呀，喂， 過嚟啊！ 哎，走開啊！噴火！ 文子啊，我以為匿埋喺度冇人睇到添。 咁又點啫？當佢哋冇到咁咪得咯。 管唔到我哋啲情况咁紧要嘅。 我以为系幻觉嚟嘅，原来唔系啊，佢哋系真火嚟嘅。 我痛到冇办法再忍。 哎呀！ 我而家先知，原来你系咁威猛嘅。 啊，文子。 我想等埋你嘅，不过迟咗，我惊会输。 点会咁易输啫？都唔争在嗰一阵啦。好啦，行得啦，我哋行啦，就去嗰边啦。 行边度啊？喂， 梗系跟住个箭仔行啦嘛，嚟啦。 哦、啊，又系喎吓， 好啦，快啲。 今日呃到佢。 啊，你睇下，中咗湿流喎。 究竟嗰个标记喺边笪地方咧吓？ 会唔会树林入边噶？喂， 我谂啊，梗系噶啦， 诶，我唔会俾佢哋搵到 嘅。哎呀， 冇阻头阻腿啊！ 哎呀，日日咁多气，仲真系。 哎呀，标记啊，好嘢！ 哇，失踪啦！ 系我搵到嘅。 啊，多谢晒。 喂，你翻。 好嘢，終於得到個寶箱啦！好嘢，好嘢啊！ 阿 莊 啊， 係 我 揾 到噶，快啲俾翻我啊！ 喂，快啲俾翻個寶箱喎，俾翻我！哎呀，點解冇嘅？係 圍周圍都冇嘅啊！一定喺附近嘅。 等等 你，但係乜嘢啊？總之既然嚟到呢度咧，我哋一定要揾到佢，揾唔到就唔翻去。我一向嘅對策，寶箱一定喺附近嘅。 喂，快走啊！走啊！飛過一樓。先摆住到佢。 如果同佢分隔开嘅，咁就追唔到你啦。 系、哎，听住，一追一条河。 做咩？你应该开心噶嘛？做咩揽埋块面啫？ 好吓人嘅。 我做咗一咁耐，你哋都嚟到啊，证明你哋与佛有缘。 喂，唔系啊，我哋系坏人嚟嘅咋？ 啱啦，咁就放下屠刀立地。 我哋系冇资格做佛噶。 出年啊，我会指引你哋入佛门嘅。 哎呀， 系 人，好快会嚟救你噶。你信我，我实会翻嚟救你嘅。你等我啦吓，你信我啦，我实会嘅。 系啊，今次都唔知为乜嘢。 哎呀，我哋咁辛苦，仲要咁嘅结果，真系唔公平啊！ 我竟然会见到佢都有嘅，呢啲系天上安排啊！系咁，我几大都要同你争到底噶。你哋睇完未啊？轮到我睇噶啦。 啊，好啊，俾你睇啊。哎呀，对唔住啊，我惊你唔小心跌咗啊。嗱， 你同我顶啦，我实会睇得当嘅。 咁你放心都得啦，你哋打風都打唔甩嘅。 咁又未必嘅，睇咗個身先至會定啲噶嘛。 喂，点啊？睇到 边个？喂，阿林啊，你睇到边个啊？我真系唔敢相信啊，冇可能噶！ 呢次弊啦，梗系睇到我。 我谂阿林咧喺嗰个水晶球入边睇到嗰个人咧，一定系你嚟嘅。 唔会啊！ 点会睇到系小女嘅？ 冇错，一定系睇到你嘅。 系啦，睇佢表情唔似系睇到我，究竟睇到边个咧？冇可能一有啊！ 阿林啊，到底睇到边个啊？ 我又问你啦，你又睇到边个啊？ 我问你先嘅，你应该讲先噶嘛。 不如我讲俾佢听，等佢吓一跳，咁即系等于对佢嘅报复，睇嚟一样系咁咧。 我越想就越蠢啊！顺其自然咪好咯，有咩好睇？真系猛死人啊！ 你睇咗之后系咪大受刺激咧？不如讲出嚟听下，讲出嚟可能会舒服啲噶。讲 吓，讲出嚟会舒服啲，系咪真噶？ 可能有两个可能喎、 啊。点样啊？ 一系咧就阿林抌低你唔理，一系你自己忍唔住走咗去啊！如果系咁啊，真系好啦，我有大把机会可以追阿林。 诶，你当住我面咁讲系咪啊？我记得都唔会俾你抢走我阿林嘅优赏。 系咁，你老实讲我听啊，你系咪真系好中意阿林噶？ 呢啲嘢啊，唔系三言两语可以解释得到噶。 喂，个水晶球系我噶啊，点啊？你哋有冇睇过啊？ 啊？仲未睇啊？ 好好玩嘅，快啲睇下啊！嚟呀，你都睇下。老实讲啊，如果对自己真系都唔敢面对嘅，呢种人太冇男子气概。 喂，你睇到边个啊？你快啲讲啊！你睇到边个？ 睇到边个啊？ 哦，真系估唔到，又会咁嘅，冇可能咯喎！ 哎呀，点解搞成咁嘅？ 好啦，等我讲俾各位观众听，佢哋头先嗰几个人究竟见到啲乜嘢咧？首先，猪猪见到樱花嘅男朋友津燕美啊，阿林啊见到啊唔系阿当啊。是他以前的好朋友小雷，蘭蘭就反而見到阿當，而阿當和面堂見到的，你們猜猜是誰呢？原來是他們的老師櫻花，我就見到這隻肥貓，是這樣櫻花老師見到誰呢？各位，你們慢慢猜一下，很快就會知道。 為什麼個人的面色都好像很難看一樣的？ 櫻花老師，最近有沒有見過男朋友啊？ 沒有啊，他一陣會來。好在这里见面的，怎么有什么事啊？ 没事，我都是走先。不过我看到的是津燕美，也就是櫻花老师的男朋友来的。那怎么呢？我好不好留在这里等他来呢？他来到见到我又会怎么呢？我好不好走呢？ 猪猪啊，你在说什么啊？ 这么多位，我侄子来到了，你们好吗？ 算 了，大家咁齐全啊，我估唔到你哋会走嚟呢度饮茶喎，好耐冇见啊！吓，佢唔知道发生咩事喎。哦， 大家你嚟得啱啊，睇下水晶球啊！ 有咩咁好睇啊？俾我睇下先啦。哎呀，乜水晶球入边有嗰位小姐？ 咩话？你在这里乱说，我怎么都不信的了。给我看看。这个水晶球是给男仔看的。 是啊，我知道，我看看行不行啊。 哎呀，你看到哪个啊？ 喂，好像受了刺激喎。 你看不看到津燕美先生啊？你看到谁啊？我 不是他们两个，这两个是最坏的学生。还快点坐下。你们啊。刚才在上面做什么？听不听到啊？嘿，快点说吧。 对不住啊，老师， 都是你说给他听先啦。 你知不知道你们啊，在学校已经很百厌了，走到来还搞搞震，你们是不是想我回去说给校长听啊？ 不是啊，我们又没有骚扰到你，你都不用这么恶的。 收声啊，不要再说了。 面堂啊，我刚才在水晶球见到的是樱花老师啊。喂，樱花老师。 咩话？樱花老师。发生咩事啊？气氛越来越紧张的。哦，唔好搞我，我都系走啦。 你啊，我有嘢同你讲，唔好嚟啊。 喂，老师啊，都系算啦，因为明文安排嚟噶，你唔使留意嘅。我唔需要太太点样应付仲好啦，嚟啦，过嚟啦。 真系明白你成班人喺度做乜嘢？ 唔需要明啊，呢啲系天意，系整定嘅。 喂，燕美，系 樱花老师啊！无论你点做，都系一样冇办法改变命运噶啦。 当然，我唔想你咁样对佢噶。 你哋竟然咁大胆吓我燕美哥啊！ 唔使报警啊吓？佢又晕咗啊！你睇， 各位，呢度系银罗系精品店，我哋有项特别报告，就系上次卖出嘅爱情明珠咧，其实系乌龙明珠嚟嘅，咁所以而家咧，我哋特登攞翻啲真嘅明珠同你哋交换翻。你哋以前见到入边嘅人咧，系你哋心爱嘅人嚟嘅，呢度咧，你向各位致万二分嘅歉意。 而家点道歉都系冇用噶啦。到时你知噶啦， 讲俾我听啦。 我喺银行系精品店度买咗一样嘢，就系两个爱情明珠啊。 爱情明珠系乜嘢嚟嘅咧？我一定要查清楚究竟系咩嚟先得。 点啊，买到未啊？ 买咗啦。 啊，唔该晒你啊，林姐姐。啊，就系呢两个啦。 我问下你啦，你喺边度搵咁多钱买呢啲嘢噶？ 唔系我买噶，系爸爸买噶，佢话得闲攞嚟睇下啦。 吓，系咁我都叫佢买份礼物俾我啦。 好啊。收埋一份先，费事俾我当炒到啊！ 啊，嗰啲都唔知系咩嚟嘅咧，有咩咁巴闭？ 我哋去啦，佢哋已经到齐噶啦。 哎呀，哇哇，喂，哇啊！ 哇，你哋两个喺边度啊？ 我哋天一之前就翻嚟噶啦。 阿林姐姐唔喺屋企，你千祈唔好留恋嚟啊！ 啊，得啦，你哋放心去啦。收埋喺呢度，以为我唔知嘅啦咩？其实我早就偷睇到你摆喺呢度啦，啊喺呢度啦，喺度啦，我要喐，哎呀！你们也留了好哎呦 妈咪啊出来啊有嘢睇啊出来啊 乜嘢嚟噶吓咦 你望下个杯入边啦所以见到你后生个样系点样噶啦睇下 真系嘅哎呦哎有咁奇嘅 妈咪啊你反转咗啊是不是啊真是你来的我还记得那时候我刚认识你没多久只是去行街看戏你记不记得啊 对了我只是看到我的背影什么都看不到为什么啊 你那时候很漂亮的跟现在不同不过现在成熟了很多还漂亮过以前真的很漂亮 爸爸看到妈妈但妈妈看不到即是男人才看到女人那这个水晶球一定是爱情明珠来的哎呀爸爸喂 爸爸变回我啊喂阿东啊你妈妈后生的很漂亮的你和天师一样的喂给我啦 现在是不是成个巫婆的样子 你不是现在成了很多人的人我爱情明珠哎呀可以看到将来的老婆是怎样的、另外一个是怎样的呢另外一个是怎样的我要看我要看看看先得好看未来老婆是怎样才得 嘢咧，主持丁 啊， 阿丁啊，你过嚟呢边啦。 呢样嘢究竟系乜东东嚟噶？ 呢样嘢系叫爱情明珠啊。 系啊，只要望入去就可以睇到未来嘅老公系点噶啦。 嚟啊，阿丁。 啊啊， 食啲嘢啊， 吓吓。咁咁咁咁 咁。好，我入去查佢两个到底喺度搞乜鬼先得。不过好容易俾佢哋见到喎，点解咁麻烦？哎呀！哦，因为你都喺度嘅。 哦，你又会嚟嘅？ 你嚟呢度又唔知想搞乜鬼啦？ 哦，我得闲过头，所以啊，想嚟饮翻杯嘢咁啫。我唔会阻住你哋倾偈嘅。啊，你哋唔使理我噶，你哋慢慢倾啦吓。哎呀！ 啊，唔该你俾杯最大嘅咖啡，我喺度慢慢叹下。 你觉唔觉得阿当今日好似有啲怪咁啊？ 系啊，平时佢唔中意饮咖啡嘅。 我哋唔使理阿当咁多噶，樱花小姐啊，你想唔想睇下？ 我唔使睇呢啲嘢噶。 你唔使怕丑噶。 我都话唔睇咯， 樱花老师唔使睇啦，因为佢一早已经有咗心上人啊嘛。 咁啊唔系噃，我睇你哋唔明白啦，我点解唔想睇呢？如果我想知道自己心上人系点，咁就冇咗嗰种神秘感啦。你话有咩意思？ 唔系啊，我就话唔系咯。应该睇嘅，而家嘅心上人啊，未必系将来嗰个噶嘛，所以嘅我话应该睇下嘅。 咁又系啊，应该睇下。 你真系我嘅事啊，唔关你理啊。 啊，对唔住啊，我唔系理你啲嘢，不过系关心你啫。如果你将来嗰个老公唔系呢个男朋友，就嘥心机啦。 你唔使咁紧张噶，既然而家有得睇，点解唔睇咁笨嘛？睇定先，将来有着数噶。 佢嗰个系女仔用，咁我呢个系男仔用嘅爱情明珠嚟啦，系咪？咁如果我，好。 啊？点解今日咁多熟朋友嚟呢度饮茶嘅咧？ 喂，老友记，我喺呢度啊。哦，系啊，当啊。好啦，对唔住啊。 乜佢都嚟埋啊？ 梗系阿当叫佢嚟噶。 阿丁啊，俾我睇下咯。 好啊。嗱。呢度望入去就得噶啦， 睇下望到系边个你先，可能见到面堂都唔定嘅。 吓、啊，哎呀，唔会嘅，点会啫？哎呀，唔会嘅咧。 睇、啊、下、哎、就知位唔会。 哦，咁又系喎吓。看到誰啊？ 系咪林啊？ 我哋惊见到佢，所以唔想睇阿林我。哎呀， 其实阿林啊，冇乜唔好啊。佢又生得高，而且个样啊，生得几靓添啊，系人见到都会中意噶。 哼，又蠢材啊！我都唔知几恨佢唔中意我啊。如果你讲得佢咁好，不如你要咗佢啊。 如果阿林佢中意我，我一早已经同佢结咗婚啦，都唔知会睇到边个添噶。 啊！你哋咁齐全系咪开会呀、啊？啊，那个球入边有啲乜嘢啊？等我见识下先啊！哦，喂，究竟系咩动物嚟噶？哎呀！ 喂，点啊？你到底睇到啲乜嘢啊？ 只大猫啊，佢望住我啊！哎呀！啊，有咩唔妥啊？ 呢个爱情明珠咧系喺银行系精品店度买噶，我间铺头唔会卖假嘢噶。咁点解？我睇到佢心上人会系咁样嘅，我唔制啊！我唔信啲咁嘅嘢嘅。 猪猪姐姐啊，你睇到边个啊？ 总之唔好啦。 一个人嘅命运系唔可以改变噶。第二时你一定要同佢结婚噶，冇得变啊！ 我问你啊，到底睇到边个啊？ 唔讲得噶。 点解唔讲得啊？你静静讲俾我听啊，我唔话俾人知啊。 唔得喎。 你唔系见到阿小雷啩吓？ 咁又唔系。咁系咪见到阿当啊？ 唔系啊。好啦，大家睇下。希望见到小雷就好啦。 呢个系与别不同嘅竞选，参赛者无分性别、国籍，甚至年龄同 size。你个宝贝等咗好耐噶啦，快啲嚟攞份表格，或者带埋佢嚟参加香港小狗竞选啦！ 依家食恩尖嘅雪条，见到呢个标志，即送 Game Boy 机一部，见恩字送千层取一件，仲有好多免费雪条请你食。恩尖机食雪条送 Game Boy 机，快行动！多买多送，请即行动。 BIF 办公室家私系列设计高度灵活精巧，款式种类多样化，迎合。 你做咩无端端喷火烧我？阿律师啊，无论你喺边度，我都要永远咁陪住你噶，律师，我好爱你啊！ 系咩？我都永远陪住你啊！ 阿律师， 喂，你做乜嘢啊？放开我！ 我又想放开你，但放唔到啫嘛！ 哎呀，我又唔中意你啦！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我都唔明点解我哋会分唔开都有啊！哎呀！ 咁揾你，估唔到你会同朱 士 丁做老友啊！ 你又会同朱士丁做老友 记 咩？ 就算佢肯，我都唔肯啊！ 系咁就奇啦，我都唔知你哋搞乜鬼啊！ 律子啊， 十一郎。点都好啦，佢哋两个唔会再嗌交啦。 你好快啲 冷 开啊！我好憎你啊！ 哎呀，真在啊！你好叻啊！你估我唔讨厌你啊？ 越讲我就越糊涂啦！ 我警告你啊！放开我啊！ 哎呀呀呀呀呀！你又放开我啊！做咩咁啊？ 十一郎， 哎呀，头先真系牙烟啊！暂时俾哥烧熟。哎呀，你唔好讲埋啲咁嘅嘢啦！如果你烧熟咗，咪即系我烧熟，我几大都唔制啊！ 烧多次啊！ 哎呀！律师，律师啊，你 十一郎， 吓、 啊，真系奇怪啦，点解个律师都会喊嘅？ 阿律师啊， 你唔使怕噶，等我嚟帮下你啦。 唔好啊，喂，你唔好咁傻啊！嗯 你做咩啊？当啊！你想点啊？快啲俾翻我啊！ 喂，林啊，你个心究竟谂乜嘢嘅？你系咪认为我哋要学律师同埋个你咁样先叫做好啊？系咪啊？ 唔系啊，你千祈唔好误会啦。我哋已经好好啦。 你知道咁咪得啦。喂，律师啊，你一生嘅幸福包喺我身上啊！你信我啦、 啊。我觉得后面好像有人咁。 英法老师，你觉得我头靓唔靓啊？望下。 你个头靓唔靓关我咩事、啊？阿当啊，我警告你唔好整官做怪，如果唔系，唔好怪我唔客气先好啊！ 阿当。 邦呢份人太唔似样，实在争唔落嘅。其实阿林对佢冤情渐尽，佢都仲系唔生性嘅，成日想搞呢、這个又想搞嗰、那个。如果俾我阿林，一早就唔睬佢啦。有咩理由你律师同埋你即孤做鬼？还是话呢度啲女唔系一朝一夕可以中到，要起码做五年先有结果。到十年之后，啲女会越中越多，越中越大。俗语都话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呢句说话真一啲都冇错。我哋应该珍惜个字系嘅，更加唔应该利用佢哋做啲违背天理嘅嘢。阿东啊，你应该向啲你道歉先至系啊！快啲讲啊！ 喂，我问你，究竟系边个整烂过你？ 系我，系我唔小心毁灭呢个可怜嘅你。我太过残忍啦，我点解会做啲咁嘅嘢？ 佢真 系 好，竟然对啲你咁好。 哦，喂，律师你， 十一郎，十一郎啊，我挂住你。 你成日都虾林，光佢对你咁好，你竟然会做出你咁嘅事出嚟？ 喂，你梗系圣眼仔，因为俾律师上咗身嘅人啊。 阿当啊，呢句嘢我问你先至啱啊。点解你有时系阿当，有时又变咗做十一郎啊？呢件事究竟系点噶？你快啲直接讲啦喎！ 喂，我俾佢控制住啊！你叫我点讲啊？ 冇错啊，唔到我哋话事嘅，我哋身不由己啊！ 阿东啊，快啲整甩佢啊！ 哇！咁多份，佢连都连埋，快走啊！ 哎呀！哎呀！ 唔好走啊！ 喂，你快啲走啊！唔好缠住我，我唔中意同你喺埋一齐啊！ 你放心，同你一齐啊！一系都系你搞埋啲咁嘅嘢，我俾你害死啦！ 我都是受害者嚟噶咋， 拉呀！哎，梁师姐啊，有咁多赚咁多，拎翻去卖可以卖到好多钱噶。 我知道噶啦，唔使你教啊。 我见你前面都埋你后边噶啦， 我都系咁话。哎，咁你行咗咩衰嘢，成日喺埋一齐啊？哎呀，系梁师姐喎。 喂，你又做乜嘢啊？又想搞啲咩花样啊？ 哎呀！ 讲嘅办法真系好好噶，将个你同埋律师黐埋一齐，咁就咩事都冇啦。 系喎，咁咪掂喎， 吓咁样佢两个真系永远喺埋一齐噶啦。 好啦，呢个故事讲到呢度差唔多完啦。朱士丁啊，左手同右脚受咗伤，要睇医生。好翻之后咧，就喺当楼上嘅柜入边养伤。四眼仔咧，因为受好大刺激，咁搞到啲神经先搭到乱晒龙啊！冇办法啦，大家自认为佢入去精神病院，可能呢世都唔出得嚟咯。咁至于大茂经过呢件事之后啊，佢认为自己嘅学识少，连十年树木呢句嘢都唔明喎，咁所以佢就日日去书局度睇书啦。温 Sir 认为今次嘅事处理得唔系几好啊，所以咧佢日日都冇心机教书啦。 律子啊， 十一郎， 佢哋研究咗好耐，就系栗子同个李子喺边个个头度好咧？ 哎呀，你太过分啦！点解偏偏拣中我？栗子同个李啊，晚晚喺度倾偈，五分交倾偈倾到天光，简直虐待啊！佢哋两个几时先走噶？我唔制啊！喂，另外佢哋啊，我唔制啊！喂，听唔听到啊？ 得偿所愿， 啲风大咗好多啊，好冻啊吓！呢、這个情景你就谂起乡下嘅家人，大猫啊，你又谂翻啲乡下嘅人啊、嗯？明月啱啱有饮水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翻乡下。 巴老师，龙姐家仲有甜甜、阿雪、猪猪啊，花店嘅小姐、金太郎嘅姑妈、点心皇后、阿兰兰，隔篱嘅阿姨，花园美人中有阿林林啊林。嗯、 有好多人话月到中秋分外明啊，我而家先至知呢个说话系啱嘅。呢、这个时候最好念下书噶啦，有孔琼流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处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时偏向别时圆？哦，原来佢瞓着觉。其实大猫应该识翻个女朋友嘅，我都想识噶，不过我年纪咁大无谓啦，所以我而家一味食嘢，开讲都有话食得系福，着得系禄噶嘛。至于啊着嘅喎，着唔着好闲啫，我一套衫就够晒噶啦。 激死我啦，好啦！ 我越谂就越嬲啊，唔制啊！ 你又发恶梦啦？ 阿林啊，你又做乜嘢啊？你唔好成日瞓瞓下觉就放电嚟癫人咧！如果你咁中意放电，就翻去飞天坡度瞓，等你放电电到啲仪器，俾你电电翻转头，你呢种人系欺善怕恶噶，虾得过就虾。我警告你啊，你再咁我抛你走啦，听到未？ 我今天很开心啊。 好啦，大家可以自由活动啊。不过记住啊，你们入场的时候已经给了钱了，要摘多些衫，如果不是自己蚀底的。好眼瞓啊，我真的很想瞓觉。 好过学校啦！ 哎呀，呢度啲空气都零舍好啲。 你哋咁嘅懒学生啊，梗系 因为你个猪舌丁啦，有咩理由我哋学校嘅课外活动你都有份参加嘅啫？ 哈哈，好出奇咩？我肯俾入场费，咁咪入得嚟啦。 系咩？咁啊，算你咯。 哦，呢度啊，的确系唔错嘅。哦，啊，如果有时间啊，多啲嚟呢度玩啦。 舅父啊，乜你都会走到嚟呢度噶？ 系啊，我要食生果啊。嗯， 算啦，佢最中意人哋去边，佢跟去边嘅咧。啊，做咩啊？喂！ 我叫学费唔好跟住嚟噶啦，但系佢系都唔听我讲啊！ 哦，系咩？佢连你嘅说话都唔听，咁啊认真大胆咯！咁我知点做啊！啊！ 阿刀啊，你又打佢？ 我两个咧，日日都见到面， 咁已经好满足啦。 我希望永远都可以咁。 我都是这么说 的。好快又到秋天了。 我最喜欢就是秋天的了。 你真的成熟了很多啊。 成熟了？嗯。那你不喜欢吗？ 喜欢。哎，玉子，跟住啊。 哎 哎哎，小心啊。哎，不用怕，我来救你。我救你啊。 唔见咗，阿天，好想救你啊，但系又唔得，我唔用得，咁我点救到你？阿律师啊， 哇，呢个你好大啊，阿当啊，睇呢个你好大噶，哎呀，我唔够高啊， 我抱你，嚟，我嚟啦。 谂住冇面见人，所以喺我头颅个你度呢件事，佢自作自受啫。 面堂啊，点解你咁样话阿当啫？阿林真系好伤心啊，仲讲埋啲咁嘅嘢，快谂下办法啦。 其实你个心同我一样，希望佢永远都起唔到身。 唔好乱讲啊！你自己系咁谂啊，好啦，我冇啲咁嘅心啊，我都想阿当佢冇事噶， 我啊想佢有事喎。吓？ 起咗个大楼喎， 哇，好大个， 系咩？ 阿当啊，你冇事啦？ 咁大力都冚佢唔低嘅，阿当啊，你真系好好彩啊！ 栗子啊，栗子，我哋喺边啊？栗子，栗子去咗边？栗子， 阿当啊，你叫边个啊？边个栗子啊？ 我叫栗子，栗子佢我爱人。 你有得咁讲噶，激死我啦！ 喂，你哋喺晒度做乜嘢啊？ 老师啊，你嚟得啱啦！阿东起咗个楼啊，有咩嘢可以俾佢食啊？ 起咗个楼啊？唔系啊，呢个系你嚟噶， 系你啊！ 哎呀，哎呀，哎呀，我掹唔甩嘅。我理想咗佢身， 哇！我理想咗佢身啊，吓， 嗰个你呢个魂魄上咗喺阿当嘅身嗰度啊， 啊，又会有啲咁嘅怪事啊，吓， 唔出奇啊，怪事年年有，今年特别多，我啊信有噶啦，好啦，我睇下有冇毒先啊， 明知个你有问题都成，你只系怪人嚟噶， 律师，你究竟去咗边啊，律师，律师啊！ 你为什么这么紧张的律师的呢？我想其中一定有原因，这件事我一定要查得清清楚楚才行。 律师，我听到律师他在叫我，律师， 作州美作宫本嘅一条村道，有个后生仔叫做宫本武藏。 哎呀，无论如何咧，我都要成名啊！我要咧，所有嘅人都识得我啊！我一定要成名啊！唉，我一定要做大明星先得嘅。好啦。闯一闯，碰一碰运气，啊，可能咧，我发咗达先至翻嚟，全国都识得我，我一定会成名嘅。哎哟，哇，乜点解嗰头沙尘滚滚咧吓？ 宫本武藏一已22岁啊！ 阿林，阿林，我喺呢度啊！喂， 你阿东， 带咗嘢翻嚟俾你食嘅。 成日都要你咁样，唔好意思啊！ 阿林啊，你做咩讲埋啲咁嘅嘢啫？你點解無端端啊同我講埋啲咁嘅嘢喎？ 你呢只牛啊，邊度得翻嚟？ 嘿，邊個係牛啊？係我喺啲泥嗰度掘出嚟嘅大蘿蔔。 咩係大蘿蔔啊？明明係牛嚟噶。 我話蘿蔔就係蘿蔔。你係澤庵大師啊？ 冇錯啦，貧僧就係澤庵，有咩事？我哋係跟蹤阿當，跟住你呢度嘅。 請問啦，你哋點解要跟蹤阿當？佢犯咗咩事啊？佢犯咗偷竊罪啊！偷咗我哋只牛翻嚟。 专门惹麻烦嘅，啊，咪住，啊，佢话喺啲泥度掘咗个萝卜翻嚟，唔通嗰只牛？ 哎呦，乜嘢牛啊？之前都唔伤心喎， 喺度只牛咁香咧，我睇佢已经系死咗噶啦，唔好喊啦， 都烧熟咗啦， 嗰只牛啊！ 巴都系萝卜。 系你咪食下个叶，不如咁样算数咧。 喂，我只牛啊！喂，快啲放开我啊！放开罗丽啊！喂，做咩咁自毁我、啊？喂，你做咩啫？我做错啲咩事啊？ 你偷咗人只牛，话冇做错嘢。 哎呀，你仲好意思话我添、啊？平时我偷翻嚟嘅牛同猪啊，你边有搵食噶？ 喂，我咩事啊？你次次偷翻嚟嘅嘢啊，都系掘出嚟嘅番薯同萝卜。原来个和尚都系帮凶嚟嘅， 搵错啦， 唔关我事啊！ 你收声啊！ 喂喂，放咗我，我系好人嚟噶， 有人陪都好啲。 铲柴铲柴铲柴啊！你听下我劝啦，以后唔好做埋啲咁嘅嘢啦。唉，呢个系教训啊，上得山多终遇虎啊！ 呢个时候啊，你唔好口酸多啊，陈良好唔好啊？ 我都估到你上会嚟救我啦，因为你系及时雨嚟噶嘛。 好啊，我教你今日冇问题。不过咧，你一定要应承同我结婚先得噶喎。应唔应承啊？ 结婚应承。 哎呀呀呀！哇！ 阿芳啊，你冇事啊嘛？ 边度有人咁噶？喺咁高跌落嚟啊，好似成个散晒噶咋？ 对唔住啊！ 佢哋帮人太过好噶，咁样对我系咪啊？ 不过你偷咗人哋只牛，又真系你唔啱喎！ 唔好偷偷声咁难听啊！呢啲系我揾食嘅方法嚟嘅。总之啦，我一啲揾食方法，我应该用得着嘅。好似我呢咁醒目嘅人啊，又点喺呢啲咁落后嘅地方生活先得噶？唔得唔得唔得，我谂办法。我要离开呢度啊！去闯世界。对不住，都要做一次。 阿当啊， 好啦，我要走啦。 阿当啊，你唔好咁样对我啦，好唔好啊？阿当， 嗱，你知道，萧芳，我唔会成日留喺度嘅，我要凭我自己嘅本事同埋天使嘅智慧去闯先啦。 呢个当时只系得17岁嘅啫。太子女，等我帮你捉个翻嚟啊！你走啊！ 先生啊，你 未 俾钱噶？ 喂，太子女啊，我帮你捉个翻嚟交 租 啦。 食 完啫，唔俾钱就唔好走。 喂，你开唔开人啊？你自己都未俾钱噶。 啊！咦，太子女好彩冇出嚟啫。 啊，原来你哋又出苦难啊！成机唔俾钱啊！ 喂，睇你啊，你咪冇咗好耐冇见面喎。 哎呀，好熟口面喎、啊！你唔系家姐阿当？ 喂，你咪咁叫嚟，你点解要去偷人哋啲嘢啫？ 我想借用知名度啦，我要全世界嘅人啊都识得我，我要成为大明星。 系边个想做明星啊？ 就系我啦， 好心你啦，唔好笑死我啊！如果咁嘅样可以做明星啊，呢、這个世界大把明星啦、啊。不过一针见血喎， 岂有此理啊！你咁样对我讲嘢啊！你究竟系边个？就今日封赏唔明我， 贪我只耳啊！小青龙， 啊，原来白旋风， 宫本武藏就系咁样同白旋风小次郎相遇噶啦。 我知啦，你就系白旋风大次郎，系咪？ 你已经唔记得我个名啦，我叫小次郎，唔系叫大次郎啊！ 哎呀，我记得系中次郎啊！ 哎呀，你硬系冇记性嘅咧！ 哎呀，我记得啦！ 我叫小次郎啊，出个八旋风啊！ 哎呀， 我哋唔讲小次郎佢哋啦，而家系讲翻杂音和尚同阿林，佢哋仲揾紧阿当喎。 阿当啊，你究竟走咗边度啊？ 天大地大，去边度揾个大海流针？ 唔系走啊！ 不走我不走你拉咩 傻 嘅？ 系、 这个命，我 准备分 过阿 当 嚟 嘅。 阿当， 我 揾到你啦！ 唔系你啊， 边 个帮你拉做嘢？阿当啊，睇你个样， 梗 系又做咗坏事 定 啦。 你份人情真系咁嘅，终有一日补偿大把嘅。 不过我哋始终都冇办法捉到佢啊，佢的确系好狡猾噶。 我谂要派樱花小姐出马至得咯。 要樱花小姐帮下手咯。 你哋究竟想我帮手做咩啊？讲，我做得到嘅一定会帮你哋嘅。 英花小姐啊，你帮我哋捉宫本武藏翻嚟啊，好嘛？ 咁好唔正？如果我帮你哋手捉到佢嘅，我有咩好处？ 我用乜好处啊？啊，你同我 share 咗好多嘢啊！如果捉到佢咧，嗰笔数啊一笔勾销啦。 好，我应承你哋。 姐姐啊，点解咁多茶楼老板揾你嘅？系咪想请你食餐好嘅咧？ 啊，呢位先生， 有咩指教啊？ 有咩指教啊？ 唔知你肯唔肯帮下我手咁咧？ 话帮你手啊！ 手， 阿江啊，有冇搞错啊？咁嘅环境你都可以食得落嘢嘅？ 我肯话知佢啦，海上人咩都唔理啦。 我问下你啦，点解你无端端讲佢名叫做宫本武藏啊？ 我呢个名啊，后边用嚟做坏事嗰阵嗰时用噶嘛。 原来你假冒人家名呃人。 我出入嚟啦。英花小姐，麻烦你帮我哋手足宫本武藏啊！ 一切包喺我身上。 喂，你听唔听到啊？吓， 我梗系听到啦。阿邦，我嚟啦。 吓、啊？ 你做咩啊？ 啊，冇嘢，小姐唔使惊噶。我想知道你嘅电话号码同埋地址啫嘛，讲啦。 真系冇礼，你究竟识唔识得江湖规矩？问人姓名要报上名来噶。 小姐，我哋萍水相逢可以讲系有缘啦。我系庄周浪人，我都叫我做阿邦嘅。 乜嘢都好冒充嘅， 你 系狼人嚟 嘅， 系 海啊！喂， 好得意啊！ 哦，系你啊？你咪嗰份茶楼度食嗰个霸王餐嘅？ 哦，喂，呢叫咩名？喂， 哦，我个名叫做吉江阿忍啊，佢咧就系我家姐。 冇错啦，我就佢家姐，叫吉江樱花。 啊，吉江樱花，原来樱花小姐啊！喂，哇，呢、這个名真系好听哦、啊！ 喂， 有咩好听啊？唔知几多人叫做樱花？ 喂。唔使理我噶啦吓，系咪当我唔存在？ 啊，又系你啊！ 你记得翻我啦咩吓？ 喂，你系乜水啊？我唔记得啦。啊喂，我唔识你喎。 系 咩话？我咁快唔记得我个名？你真系冇记性啊！我几小事落咗出我把船风啊！ 啊！英花小姐啊，有啲街坊見到宮本武藏出現啦，而家喺東大街間飯店嗰度啊。 係 喎。阿官啊，你唔好走住啦，你仲未俾錢㗎，唔好走咁快啦，成日都攰喎，廢啦。他跟住嗰啲有名嘅茶樓或者飯店，一間跟住一間咁去 嘅。哦，好似大坑嘅山梨啊，大村嘅水源屋啊，甲子園嘅沉魚河啦，同埋名食嘅壽司飯店。嗯。 啊，又幾啱嘅喎！哇，佢打算逐間逐間食雲腿啊。 係咁，我知道啦，阿陳佢會去名 道啊。 冇错啦，我哋应该行先一步去美道啊。 唔好去住啊，我哋都未食过呢度出名嘅食品，食唔住去啦。 嗯。 而且我哋仲有一场表演未演出嘅，不如等演出完咗，然后大家一齐去，唔系就等于入宝山空手回。 啊！有乜理由啊？要我负责马骝戏都有嘅，我根本就唔中意嘅。点解咁？啊！激死我！ 系我嘅失礼咩？ 我哋边有资格冇马骝啊？而且嗰只马骝一直都跟住你嘅，你系佢嘅主人嚟噶嘛？ 哦。 你仲有其他叻啲嘅杂技多？ 叻啲嘅杂技啊？ 好啦。俾啲心機，提心效力，都冇撞翻嚟。 而家我哋又講翻冇撞咯喎。咁。哎呀，係你啊！ 呢把咧係陸梅軒嘅镰刀，係奈良嘅寶物嚟嘅。 啊，呢槍係咪好有名嘅咧？ 咁你話係咪好有名 啊？我唔知喎。 哎呀！ 哎呀，我咧叫做夢想拳之助啊！你知唔知我哋？ 啊，夢想拳之助。系啦，啊你哋咁多人之中啊，边个最好打 嘅？梗系我啦，我打嘅，我好打嘅，我打嘅，我打嘅，我打嘅，打过啦，打 过。阿当同宝藏就系咁样又呃到食啦。 好啦，跟住就系千里小烟采放闪。 沙天宇啊，不如我哋唔好表演，早啲去揾阿桑同佢见面咯。 啊， 我 冇乜表演俾人睇，好似沙天宇咁啊。 不过我挂住佢啊，我想早啲见到佢啊。 但系而家除咗小次郎佢嗰只马骝仔表演，另外仲有阿忍亮姐妹表演啫喎，咁啊似乎唔系好够吸引力啊。不如我哋留低啊。 正蠢材嚟噶，唔会揾冇撞留低喺度表演俾人睇都有嘅。唔知点解硬系要我做埋啲咁嘅嘢，真系走得唔舒服。快啲去走就好啦。喂，好重啊！你砸死我啦！哎呀， 多谢先生，赶快再去表演啦。 好啦，哎呀，你自己保重啦，我唔陪你，我而家即刻出发走人。 你真系走啊？ 系啊，好心你唔好咁啦，你睇下你啊，越嚟越大份啦，你知唔知你啊？你食埋咁多嘢，搞到咁大件，好难搞噶，直情好似个吹气公仔一样啊！我真系怕咗你。 啊，怕我？ 呢一晚佢哋少咗两个大明星表演啦。 奇怪，连啲山卡拉地方都变到晒通缉上嚟通缉我喎，啊，所以我几大都要化妆，唔好俾人认出我先得啦。好，抄翻啲嘢出嚟化妆先。啊，弊啦，又肚饿，点算好咧？我攞啲嘢出嚟食先。 唔系啦， 喂，古怪出嚟咯。我知道你喺度嘅，因为闻到一阵野兽除啊，出嚟啦。 哇！ 听到有人食霸王嘢咁， 冇错啊！佢哋食完嘢啊，就咁啊走咗啊，简直系离晒谱嘅。 听讲佢个名啊叫做武藏唔少次郎喎， 佢哋好似由港岛去宫岛嘅喎。 咁即系话当时阿都会去宫岛啦。如果系咁嘅，我要早佢一步去到嗰度先得啦。 有人食霸王嘢啊！ 又佢哋就甩咗啦。 你同以前一樣冇變到啊！ 啊，你咪一樣冇變。 我聽人講啊，你同小次郎專門係呃飲呃食嘅。哼，估唔到你會做埋啲咁嘅嘢， 我唔知幾心痛。 張先生休陣先啦。 好啦，我哋要盡快捉到老藏先得嘅。 所謂離離合合，合久必分。不過呢，好快又會重聚嘅。 真係可惡，佢哋毀壞我嘅聲譽，我一定要報仇嘅。 由於命運嘅安排，佢哋呢班人好快就喺埋一齊啦。 我哋要快啲， 我要快啲先得啊！ 快啲啊！哇！好嘢，好嘢，好多嘢食啊！好嘢，好嘢啊！喂，伙计啊，我哋整多三碗面啊，要加底添啊！ 系，师傅啊，三碗面要加底噶，即刻整出嚟啊！客官啊，啲面好食噶嗬？ 系啊，好食噶，不过我条脷开始麻痹啦。 吓、啊，你条脷麻痹啊？ 我而家连手指都开始麻痹添啊！得唔得？我而家成身都麻痹啊！做師傅㗎咋？ 好啊！唔知我啊， 喂，我話你冇冇運能，又冇咁樣啦。但係阿林同沙丁魚佢哋食咗又冇事喎，點解咧 嚇？係咪佢體質差？ 啊！我聽人哋講咧，食物中毒啊，只要浸喺啲泥嗰度，嗰一夜冇事㗎咯喎。點啊？我哋一齊去海邊咧，大家一齊去浸泥啦！我好想做師傅啊！如果俾人知道咗我整嘅食物食咗会麻痹嘅咧，咁以后就冇人会请我做厨师噶咯噃。 呢啲咁嘅人冇人请嘅。 宝藏同小次郎一见到面就斗起，佢哋两个究竟边个叻啲咧？喺2016年嘅4月，宫本武藏同小次郎比赛，结果武藏赢咗，得到大男人嘅美誉啊！ 你知唔知道嗰啲人究竟几时走噶？ 呢阵我都唔知道啊。系啦，妈妈，今晚食咩餸？ 得十四只虾咋，你要因住食至好啊。 似乎少啲噃。而家得翻两只虾食啫。 本来我有三只虾食噶嘛。 咁样嘢啫，我系咪做咗啲令你哋好唔满意嘅事啊？ 唔系， 我 冇唔满意啊！ 我一睇你嘅样咧，就知你好食得噶啦！ 系啊，我煮咁好餸，未见过今晚咁受欢迎噶，真系 噶！你哋啲艺人真系风趣。 炸虾，你真系可爱啦！我见到你哋而家食晒你落肚啊！炸， 喂，你傻咗，咁喺度谂乜嘢啊？ 哎呀，系啦，我想问下你，你爸爸究竟嚟呢度做乜嘢啊？ 其实我爸爸系离家出走噶。 咩话？ 离家 出走？ 真系犀利 晒！啊，点解会咁样噶？ 讲起上嚟真系长篇啊！有冇搞错啊？乜我呢啲做咁少料噶？ 有咩所谓啊？最 紧 要 够 营 养。营唔营养又唔紧要，我咁大份，我塞牙啦都未够啊！ 系啊，我想你瘦啲咋，太过肥对身体有害无益噶。 分明刻薄我，为咗证明我唔够劲，所以我就一条气食晒嗰碟粽啦。睇到啦，我边度够食喎？你咁样啊，即系黑薄我嘅啫。 老公啊，你连我啲餸都食埋喎，金霸王。 我唔够食，有乜办法？ 我有都系一人一份噶啦，有乜理由咁大汤啊？你走啊！哎呀！ 我唯有投靠个女啦。讲起嚟，我真系好可怜。 哎，算啦，唔好难过啦。 啊，成支龙 啊！ 好饮啊！ 计我话，其实你唔了解你太太啊。 不过咁，你即系帮埋佢咯。 啊，冇啊，我根本冇讲过啲乜嘢啊。 爸 爸，你谂住几时走啊？ 我系男人嚟噶，你爸爸唔想我扣头认错，我唔会翻转嘅。 有排喺度住， 希望你哋收留我啦。我喺呢度住又唔会唔方便啊嘛。 唔会，唔方便啊。 佢哋依家人嘅表情系好脆快嘅啫。 系啊。阿当好嘢噶啦，你仲唔快啲搞胶珠？ 嗯，好啦，我去攞皮肉啦。 细伯，你即系唔系你想喺呢间房度瞓啊？ 你唔使惊，我呢份人好识做嘅，我点都唔会阻住你哋呢对少年夫妻嘅。 啊，不少年夫妻又喂你讲乜嘢啊？ 阿爷爸爸，你搞错咗啦，我哋两个未结婚 啊！阿林妈，我就系搞唔到你啦， 我对唔住啊。 阿林妈， 啊， 不如咧，我今晚落去下边间房瞓，你同你爸爸喺呢间房瞓啦，一样系咁话啦，咁我落去楼下啦。系咁啦，阿林。嗯。 哎呀，你啲小事搞到嘈喧巴闭。 哎呀，你就好嘈，做乜事啊？ 我因为用 讲乜都冇用啦，总之你咁样嘈，做啲面咧就唔啱嘅。你嘥晒嗰啲面啊！你快啲向呢啲面道歉啊！ 爸爸，我今晚冇地方瞓咯。 你记住啊，呢啲面啊，用咗好热嘅水先落得熟噶。 向哥，我冇地方瞓，所以咪落嚟食面啫嘛。 有一样嘢啊，等啲面熟咗之后咧，你搞埋啲汤先得嘅，因为有好多味精喺度啊，食咗唔系几好噶。 喂，老豆啊，你知唔知道我有嘢想同你讲啫？ 我知啊，净系知你想同我争啲面食啫。好啦，差成十天啦。 俾少少位嚟啊嚇！哇哇乜乜咁搞法噶？哎呀！哇，原來媽媽咁鬼難分噶！哎呀，走位咯！哇！佢真瞓住喺站瞓噶，咁样。加到连皮都冇着，真系讲出汗水。 阿丹， 又做乜嘢啊？ 你系咪觉得好冻咧？ 你真系麻烦啦，人哋啱啱瞌着又俾你嘈鬼醒啊！阿超。 你唔喺度死頂啊！我俾張被你冚咩？ 哎呀，你張咁嘅被又好似只老虎咁，好肉酸啊！ 我都知道你會咁講嘅咧。嗱， 我唔要啊！我哋快啲拎翻出去啊！乜都要你成個管家婆。 好有批量添。啊，今日呢一课书咧，应该就比寻日嗰课系容易啲啦。啊，系啊，当啊，你要叫佢走啦。 应该要我叫喎。佢系阿林嘅爸爸，你咪叫阿林叫佢咯。 哎呀，阿林嘅爸爸咪即系你爸爸差唔多啦，你去啦。哎呀，有冇教错啊？ 喺上堂嘅时候，居然同啲学生调之任任。我由外太空咁远嚟啊，唔系想睇啲先生同埋啲学生喺度思想斗斗，我要睇下你哋点样教书。相走嚟呢度学下嘢， 斗斗啊！我哋倾下闲偈嘅啫。 走啦，我喺度好麻烦噶。 关我咩事喎？做咩啫？ 阿 Sir 啊，我爸爸喺度系咪阻住你教书啊？ 唔好咁大声啊！ 啊系啦，啊讲嘢细声啲。 佢系咪阻住你啊？ 咁大份得喺度，梗系阻住啦。 咁啊，梗系啦，佢喺度影响我教书啊，冇心机噶。 佢系咪令你哋唔方便啊？ 系啊，唔方便啦。 我听到晒啦，我咩都听到晒啦，我要话俾叔叔听你哋讲。 喂喂喂喂喂，你唔好咁多细话讲啊！你咁样即系搬运事机，可能会搞出好大件事啊！ 我有啲嘢讲俾你听啊。 你讲啦。 喂，大哥，我闹爷啊！ 系啊，细伯，我咧好欢迎你继续喺度参观我教书嘅，冇所谓噶。 系咪？咁大胆话我个女系傻妹吓？你好快啲讲，系咪成日咁样闹我个女？ 咁当然唔系啦。唔该，你哋唔好喺度嘈啦。而家上紧堂啊，咁嘈我哋点听书啊？ 哎呀，系啊，细伯，我差啲唔记咗添，我哋仲未曾落堂嘅。 落堂有乜分別啊？你有老師對啲同學講人是非，簡直 係你聽人講，我哋冇講過你係肥豬。 你唔使唔認啊！睇完呢堂，等我教大家做男人之道啦。 哎呀，你教人啊，教我做男人之道。 好啦，我簿脊上面寫咗個字，係呼喚個呼字，係男人之道嘅代表。 哇！男人之道啊！ 首先就是不要在人家背后讲人家闲话，因为这样是小人所为，所以千祈不要做。 现在只是分别主的啫， 尤其是不要背后说人家什么大肥猪，你这么拍膊的说话是会伤害人的弱，小心灵的。 都说没讲过咯， 在这里讲话的时候不准在这里站乱歌听，这样是很没礼貌。如果想讲话的就堂堂正正讲，不要鬼鬼祟祟这样学女人这样讲话。 你这样讲啊， 分 明是侮辱我们的女人的嘛。 好错啦，你诋毁我们的女性实在太过分了。 你 要 再忍啊！你哋唔好咁激动，好唔好？ 你要讲系咩意思啊？ 你唔可以咁 系噶， 唔好讲嘢。你哋听唔明我拉低啲说话先 啦。你闹一句仲唔够啊？仲想闹几多句先至够啊？ 你 唔可以咁样啊！ 对呀，我冇咁激动。 我都是女性嚟噶。 喂，老友，你喺度做乜嘢啊？冇嘢，喺度抹窗盘咋？ 啊，佢嘅背脊有副电灯光度嘅牌啊！ 哎呀，女人咁霸道噶，我都话俾人讲埋落去咯。但系你哋啲人嘴嘴嘴咁啊，点得咧？唔啱噶嘛？唔通真系全世界嘅女人啊，都唔听人哋讲嘢嘅？我今次离家出走，大部分的原因就是因为啲女人唔肯听人讲嘢引起。记得嗰次我同太太喺度谈心。 你想讲嘢啊？你讲先啦。 唔好，你讲先啦。 诶，我都系唔 唔系咧，我又俾你讲钱啦。 不如咁样啊，我哋一齐讲咧。 好啊， 我觉得好幸福噶。 系咪我啲嘢唔好食，整得唔合你胃口啊？ 唔系，你一班老子就算唔合胃口，我都中意食噶。 你唔好呃我啦，既然系咁，点解你唔食多啲啊？食咯。 我都唔知点解，当时我啊食到唔停得口喎。其实咁少嘅中菜系点够我食噶？啊，我系咁样食，一路食食食食食。 喂，你到底喺度讲乜嘢啫？ 你俾啲耐性啦，就快讲到入正题噶啦。 人为男人啊，系唔可以咁细食嘅。啊，佢居然俾咁少嘢我食， 你听唔听得明佢讲乜啊？ 佢讲到啲食嘢嘅问题喎。 我估唔到，原来佢系一个咁黑薄、咁孤寒嘅女人喎。点 解要我哋唔上堂听佢发个疯告？ 我话佢简直系个女巫嚟。 佢话边个系女巫啊？ 佢系话我妈妈。 啊！佢话你妈妈系女巫啊？ 哦，系啊。 我嘅咧，最紧要就系记住一样嘢，就系唔好做老婆奴。 佢嗰个男人知道就系呢啲嘢。 大家要记住，千祈唔系立乱先由女人啊！所谓错归心抱，落地下夜，做惯咗咧就麻烦噶啦，你明白吗？如果你真的被女人嚇咧，咁你最緊要咧就唔好優柔寡斷，好似我咁樣當機立斷啦。 當機立斷咩嚟㗎？ 就係佢離家出走呢件事咯。 你哋聽到嘛？我唔係亂噏一通㗎，啊唔係發噏風啊，我講啲説話都好重要，你哋一定要學我。真係難之看，如果唔可以當機立斷，咁將來一定會終身抱憾，後悔莫及。所以要记住啊，当机立断。 妈妈，你咪嚟接爸爸噶？ 走噶。 女志思啊，爸爸喺度教紧大家男人之道啊。 有啲咁嘅嘢咩？咩叫做男人之道啊？ 晨晨啊，晨晨， 沙天宇你都喺度啊？ 晨晨，我有啲嘢讲俾你听啊。 沙天宇啊，唔好讲事先入。 两公婆嘅嘢都系唔好理咁多好啦。 我做女嘅都唔敢理啊！ 哎呀，咁大份嘅男人都搞唔掂个老婆，所以话啫，你叫佢点敢娶老婆？ 真系，细细个头胎做女人好苦。 哎，爸爸同妈妈都走咗啦。 系啊。 阿邦啊，你系咪要出去啊？ 阿林。你今晚要帮妈妈手煮饭，我而家去搵星阿姐同阿平佢哋，你留喺屋企。仲有啊，我翻嚟你就教水俾我冲凉，知唔知道？ 你喺度讲乜嘢啊？ 你唔准问咁多嘢，总之你照足我吩咐去做就得啦。 你当我系工人啊？ 我讲嘅嘢你要听。你哋要记住啊！真系男子汉系要当机立断，唔系咧就会后悔。马开门。 咪觉得好闷啊？饮啲嘢咧。 哦，唔该晒吓。哎，好啦，咁。 究竟男人几时至会恶过啲女人？ 桃源之乡， 喂，接住， 我实接到你。 好嘢喎，呢铺仔， 梗系啦，我 B B 仔嘅人啊，已经识玩呢啲咁嘅嘢啦，湿湿碎咧。 好，睇住你， 唔知走啊！你份人样样都认叻，我真系服得你好交关啊！哎，我哋呢几个同学都几夹噶噃，好似今日咁就约埋一齐嚟露营啦。呢啲啊叫做臭味相投，系咪阿叔？ 咪烧埋我搭啊！我都唔知几香啊！你话我哋夹 band 咁啊，差唔多。 喂，你玩咗咁耐啦，觉唔觉肚饿噶？ 肚饿啦，而家隆隆声添啊！ 我唔饿噃。 其实我肚啊走咗去半只啦。 哎呀，咪啦，都系走啦。 饿咗？ 喂，有嘢食啦！你哋边个肚饿嘅就带出嚟攞嘢食啦！ 哎呀，我肚饿啊！ 奇怪啦，阿当点解走咗唔食嘢嘅？唔通佢今朝食咗好多嘢？ 哎呀！ 阿当啊，你食啲嘢先啦。 哎呀！ 再加啲豉油落去咧，咁就可以食得嘅咧。 哇！唉，我发梦都估唔到啊，原来阿林识整嘢食，而且仲整俾我哋食添。 净系食呢餐啊，就值得啦。好在肯参加咋。 哇！乜佢嗰个系神仙肚嚟嘅咩？ 因住饿位置好噃， 我早预咗挨肚饿噶啦。 哎呀！你咁 讲 系咩意思啊？ 唔好咁嬲啦吓，我哋唔好理佢，我哋而家开餐啊。 啱晒啦，阿当唔食，我食埋佢嗰份，益我好过益人哋嘛，唔系我夹硬霸住佢食噶。 嗯，系你自己话噶。 睇咗个样就唔想食咯。 讲明啊，咁多人听到你讲，预咗挨饿，咁我先至食埋你嗰份噶。等阵我唔会俾翻你食噶，你唔问我攞啊。系咁多位，呢啲嘢系林亲手整噶，亲自食啊。 你随便啦，唔使客气噶。 咁我嚟抹你啦。 哇，你闻到啲味咁香， 好嘢咧，暖毛，系咪真系咁好食啊？哇，暖毛食完感动到晕咗咁滞。我都唔好执输咯，食下咩味先？ 喂，你哋两个有咩唔好啊？好食得咁交关，食完之后成个样唔同晒嘅吓。 哎呀哇！ 喂，你做乜嘢？ 嗰啲究竟系乜嘢嚟噶？阿林，哇！你用咩配料嚟整噶？咁犀利嘅？ 印度咖喱加辣椒加胡椒紫天椒啦，我搵匀成个街市先至买到呢几样嘢噶咋，后屘我仲惊佢唔够味，加咗几嚿老姜，同埋落多咗大半樽沙爹酱添啊！点啊？系咪唔好食啊？ 唔系，点会唔好食啊？好好食啊！我都系咁话，我咁大步，你搵全世界都食唔到呢咁好食嘅嘢，你冇你话啱唔啱啊？ 我真系好开心啊！ 哎呀，阿东，阿林整嘅嘢原来咁烂嘅，点解唔到呢度我嚟讲？ 你而家先嚟问我啫喎，头先你哋唔系话争住食埋我一份嘅，如果我早啲同你哋讲啊，你以为我妒忌唔俾你哋食？ 做咩喎？点解你哋唔继续食啫？ 唉，多谢啦，我唔食啦，我已经好饱啦。 唔系啩？明明你话好肚饿嘅喎，而家食咁少就话饱啦。咁似乎唔系几多。 你呢个嘢太好糊啦！ 喂，四眼仔啊，你话过食埋阿当嗰份嘅，咁快啲食啦！ 男人大丈夫讲个说话唔好唔认账啊！你话食噶，快啲食埋佢。 喂，四眼仔啊，我劝你唔好食啦，何必搵命搏咧？走开啊！做人要讲口齿，宁失信小鬼，莫失信美人，我一定要食啦！喂，四眼仔。 喂，如果肚饿嘅，不如学阿当食饼干啦，唔好食嗰啲嘢啦。 如果唔食会伤害阿林嘅心嘅，唔好噶。 哎呀，咁 啊，炒到咩啊？ 乜都冇啊。 哎呀， 系野兔嘅脚印嚟噶喎。 呢次大件事啦，我哋啲干粮俾啲野兔偷食晒啦。 死啦！我而家肚好肚饿添，四眼仔真系伟大噶啦，居然食晒佢整嘅啲嘢喎！ 四眼仔你保重啊！ 啊，我记得啊，喺山脚嗰度咧，好似有一条村，嗰度有人喺度住噶，攞嘢食咯！ 喂，你哋咁做唔啱啊！不问自取，是为贼也！ 喂，今年做咩啊？ 睇有冇熟人啊？ 带埋武器啊，真系废话嚟。 喺嗰度， 系啊，系野兔啊！ 啊！你又似你太好啦！ 喂，有事慢慢讲啊！ 你收声！ 喂，唔好怒气，啲人少句。 啊！而家捉我只野兔咪算好啦，仲搞咁多嘢做乜要？ 我对唔住啊！ 咩事啊？ 我求下你哋咧，千祈唔好食我啊！唔该你。 你想我哋唔食你啊？我睇到几难咯，系咪？ 啊！兔仔识讲嘢嘅吓， 我识讲嘢又点啊？ 你哋唔觉得咁样好怪嘅咩？吓，佢系兔仔，佢唔系人嚟嘅喎。 食咗落肚啊，识讲嘢变唔识讲嘢啦。 好啦，你中意点就点啦。 哎呀，如果你哋食咗我咧，就会后悔噶啦。我系一只人见人爱嘅兔仔嚟噶嘛，最多我做你哋嘅宠物啦，好唔好啊？ 冇人会要噶。 不过我咧，的确唔舍得食一只识得讲说话嘅兔仔嘅。 系啊，食咗成世唔安乐噶。 哎呀，系啊，系啊，千祈唔好食我啊！ 冇用嘅，你哋太过心软啦，点可以听佢讲几句说话就唔食佢先得噶？你哋唔系男人嚟噶，唔得啊！ 唔好咁样啦，我求下你啦，你放过我啦，俾我走。 喂，你快啲话俾我听，呢啲嘢点得翻嚟嘅？ 我趁住佢哋食嘢嘅时候咧，静静鸡啊攞咗佢啲嘢啦。我平时唔会咁做噶，我系肚饿嗰头，只会啊偷人哋啲嘢，真系唔好意思啦。你睇下， 得翻咁少嘅咋？ 因为所有嘅嘢都俾我食晒啊嘛。 好啦，唔好再同情佢啦。 我求下你哋啦，放过我啦！哎呀，唔该你啊，最多我带你哋去一笪地方咧，好多食物嘅。 呢度系咪山脚下边嗰条村庄啊？ 哎呀，唔系啊，呢笪地方好少人识嚟噶，就算系望得到咧，都未必嚟得到噶，因为好危险嘅。嗱，如果你哋唔信嘅咧，喺呢边望过去就知啦。 我呢度啊， 快啊！我都话咗有陷阱， 你唔早啲讲， 我都知道你成日跌落去噶啦。 哇！哎呀呀呀！哇哇哇哇！呀呀呀呀呀呀！ 哇！有机关枪噶喎，系啊，仲有好多陷阱添。哎呀！哇！哈哈，又起咗好多新陷阱喎。 哎呀！啊！ 仲有好多陷阱噶，要留意啲先得噶。你哋都见到啦，佢哋好醒目噶，冇我陪住你哋啊，实俾佢哋发现噶。 哇，点行啊？嘿，忍下啦，唔好嘈啦，你再屙我就我劏我你啊，知唔知啊？ 啊，就喺呢度啦，今次唔会错啦。 你哋居然翻返嚟，我真系好开心啊！ 你哋翻嚟啦，咁就啱晒啦，我已经整好咗早餐啦。 嗱，今次真系有嘢食啦，瓜，你哋唔好客气啦，请随便啦，食多啲啦吓。 紧要啦，钓多阵先咯。 哎呀，喂，仲未钓到啊？阿林而家等紧你哋钓嗰啲鱼嚟整餸噶，得未啊？ 唔好嘈住晒啊！ 喂，唔该你谂下办法啦，好唔好啊？ 咩办法啫？ 如果钓到鱼嗰阵咧，叫阿林整嗰阵，唔好整咁辣啦，辣到食唔落。 冇错啦，当你同阿林讲好啲嘅，我哋讲啊唔系几好意思嘅。 咦，我听到啦，听到啦，你哋讲嘅嘢听到晒啦。 你是不是想讲上我们的东西给阿林听？是不是想这样？你的嫂子告诉阿林听，我们几个好怕吃他整的东西，因为太辣了，简直不入得口，是不是这样？ 啊，你真是厉害，我想的东西你都知道晒的。啊， 你真是太可恶了。 好了，惩罚他啊。 哎呀，没有这样的，没有啊，救命啊，我救命啊。 啊，有东西想叫啦。 又会钓到啲咁嘅嘢上嚟嘅，真系奇怪。 嘿，话之佢啊，总之系钓到嘢啊，就算系土都好噶。 你话咩话？有土食啊？ 我 哎呀，有土啊！ 唔使心急啊，你想食啫嘛。好啦，迟啲俾佢食啦，快啲啦。 好啊，我好中意食土噶。 快啲切开佢，大家食啦，快啲啊！ 切开佢啦。 好啦。 哎呀，好肚食啊！哎呀，我好肚饿啊，快啲切啦，快啲。 把土梗系又甜又香。 你个和尚次次都系咁嘅，硬系不请自来，你知唔知你好恨憎啊？ 喂，和尚啊，你得剩下只鸡几可怜啊！你想把晒嚟食啊？太自私啦！ 你知唔知道阿当点解会喺度钓到个土呢？啊，我唔知道啊，你讲出嚟啊！啊，当我喺度修炼嗰阵啊，我见到啲古怪嘢喎，喺我眼前突然之间有啲好浓嘅雾涌出嚟，越涌越多。不过好快啲雾就散晒，啲雾散开咗之后啊，有个奇景喺我眼前出现，就系桃源之香。 系咁，桃源之乡又系咩嚟噶？ 桃源之乡啊，系一条美丽嘅村庄啊，嗰度四季都系百花盛开，有好多生果食啊，仲有好多美女添。 阿当啊，你又去边度啊？ 诶，讲明就氹啦，我而家赶住啊，去桃源之乡啊嘛。 一听到话有美女啫，就冚冚青啊。 诶，当然唔系啦，我攞啲生果翻嚟啫嘛。 冇错啦，最紧要就系以下个岛啊。 就係呢笪地方，有咩桃源之香啊？ 有就有啦，不過唔係咁容易揾嘅，要俾啲耐性先至得嘅。 耐性啊！我冇咩耐性。 普通人梗係揾唔到啦，但係我係法力高強噶嘛，我就會揾到啦。嗱，你哋跟住我啦，一樣會揾到嘅。世外桃源咧，就喺你哋眼前出現噶啦，你哋信我講啊！ 喂，哎呀，揾到啦喂！ 喂，行咯， 好啦。 你哋去桃源之乡系咪揾女仔啊？ 你唔好咁怒气啦，我哋想揾啲生果翻嚟啫嘛，你信我啦。而家我哋好肚饿，只系希望揾到啲嘢食下，其他嘢我哋系唔会理噶。你睇佢哋饿得几惨啊！嗱，喺嗰边啫嘛。 喂喂，四眼仔啊，忍耐下啦，就快有嘢食噶 啦。忍多阵添啦。 啊，你见到佢哋咁啊，都唔好意思再嘈啦。听到未啊？ 有两个入口嘅。喂，边一个先至啱啊？ 我知点解啦，一条路入去揾生果嘅，一条路咧入揾女仔嘅。 我哋梗系由揾生果嗰个门口入去啦，快啲啦！你做咩、啊？你又话好肚饿嘅，仲唔快啲去揾生果？阿当啊，快啲啦！ 啊，我有分数啊！哎呀，你睇下嗰边吓，啊，正一蠢材啊，咁易俾我呃咗喎，唔理咁多，我第一个冲入去先，希望拣到个最靓嘅女仔。哎呀，开心啊！ 喂，阿当啊，呢边啊，喂， 喂，喂，入去啦，喂，呢边啊， 哎呀！ 哇，呢个地方真系好荒凉啊！ 桃源之乡就系咁样噶啦，嗯， 梗系啦，你呢个疑心太过大， 哇， 点样啊？啊？睇清楚未？而家信唔信呢度系桃源之乡？我寻日已经嚟过。 好、 啊。 哎呀，个土冲走咗，呢条河咧可能通去天庭都唔定噶。 啊，我知啦，呢度系一个叫做桃太良嘅人嘅乡下嚟嘅。 喂，好心你唔好乱噏嘢啦。 我、啊。 哎呀！ 哎，小姐好嘛，不如我哋一齐睇翻场戏啦，好唔好啊？ 喊得咁凄凉啊！你系咪有事啊？ 使唔使要我哋帮手咧？你只管出声喎！ 啊，你系乜嘢？我当都会做得到。 你哋系唔系话有办法可以帮到呢位小姐，甚至救到佢？ 哎呀！ 啊，等我讲俾你哋听啊，我就话呢间叫做桃源之乡地方嘅仙人，有一个土，因为吸收到人嘅精华，所以变成咗妖怪。佢要逼我哋变一个美女俾佢啊！ 啊，一个土，个土啊吸收人嘅精华，变成妖怪啊！ 系啊，会变妖精。 佢真系可恶，竟然要你哋献个美女俾佢，佢系咁先用为嘅。我如果后生啲，仲可以同佢打过啊，但系而家老落边度够佢打、啊？ 呢 个 责任就交俾我啦， 你可以放心啦。 哦，好啊。系咁，我就多谢晒你哋先啦吓。 啊，我哋行啦， 走啊，走啊！ 系啊，你哋又话帮手救个女仔嘅，点解又走啊？你哋冇口齿啊！ 我哋几时有话唔救佢？ 点样先再收拾嗰只土妖精啊？吓， 哦，收拾嗰只妖精得一个办法行得通嘅咋，就系同太郎把剑啦。用铜太郎把剑斩落佢，斩开佢两卷，咁先可以消灭嗰只桃妖精噶。 你话铜太郎把剑啊？ 嗯，冇错。啊，相传啊，喺桃妖精嗰棵树前面咧有把剑，咁嗰把咧就系铜太郎剑啊。但系咁，想攞嗰把剑咧就唔系咁容易噶，一定要经过三道难关先可以攞得到噶。点样啊？你哋几位敢唔敢去攞呢把剑啊？ 求下你哋救下我啊！ 我报名去攞嗰把剑啊！ 我一望啊，知你系个英雄侠士嚟咯。 啊，一道好似比较斯文啲啩， 四号咧佢精神睇嚟几好喎、 啊。咁、好似冇嚟神气。 啊，呢位小姐今次靠晒你啦。 啊，冇错啦，今次就睇你哋啦。 预备。 阿当啊， 究竟想怎样的啫？ 哎呀，咪嘈住啦，我要救人噶。 冇错啦，我哋无论如何都要救翻嗰个女仔嘅。 去啦！喂，咁样啊，即系阻住我哋救人嘅，真点得噶？哎呀！ 五号咧好似水皮啲，一开始咧就落后啦，而且仲唔喐得添。而家剩低嗰啲咧已经开始向住第二关进化啦。 哇！哇乜咁噶？一关呀，我一定赢紧啊！睇住你啦！ 阿叔，后边啊，跟住后边啊！ 哇！阿林啊！喂，到啦到啦，放我落去啦，放我落去啦， 唔得噶， 得噶啦，放啦， 咁好啦， 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阿林啊， 阿当啊，嗰个咪就系屠妖精嚟嘅，快啲攞剑去斩佢啦， 好。嚟啦！发！啊！哇！发！哦！ 四号系冠军啊！我早日都知道四号得噶啦，四号咧一表人才，而且又有大将风度，所以你一定赢嘅。我估中咗啊，真系多谢你哋啦！ 哎呀，你哋就算玩都唔好咁玩法啊，犀利、啊！ 真系开心啊，有咁多人肯为我效劳啊！你点啊？你冇事啊嘛？ 我冇事，冇事。 不知啊，日日都听到两三次嘅。 哎呀，咁得人惊噶？好似唔系人嘅声喎，系唔系养咗只咩动物咁咧？嗬？ 哎呀，冇啊冇啊冇啊！你放过我啦，你放过我啦！ 哎呀！ 而家第一个回合结束，跟住第二个回合开始啊！ 我话俾你听啊，无论点样我都唔会喜欢你噶，就算你而家即系战死我，我都系咁话啦。我点都唔会怕你啊！哎呀， 第二个回合结束，跟住第三个回合开始。 我要你向我发誓，以后唔再睇女仔。 唔制啊，我死都唔会咁讲啦。 咁蠢噶，你咪大家依应承佢咯，起码自己唔俾再受苦啊嘛，傻仔 嘅。哎呀，又系喎，估唔到你今次又几醒目啊，食个好嘢啊！ 讲系乜讲啊？ 点啊？以后仲敢唔敢啊？ 唔敢啦，唔敢啦，哎呀！ 系咪系唔敢？ 系啊系啊系啊！ 系咪 谂 住留心讲大话噶？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哎呀！ 哇，嗰个系咩嚟噶？ 你嘅意思咧系要令到佢冇咗超自然嘅力量，系咪啊？ 啊，冇错系啊。 佢而家动不动咧就用电嚟电我喎、啊。就算我点样走啊，佢都一定喺后边追到我嘅。 嗯， 如果再咁样落去咧，我就冇晒人生乐趣咯、啊。 咩咁严重啊？冇晒人生乐趣？ 林妈又俾人走啊！ 走啊！ 哎呀，佢俾女人吓得咁惨系嘛？我要决定帮佢啊！ 有冇喺度啊？ 有啊。是你啊，四眼仔。 啊，系啊，伯母，阿当喺唔喺度啊？ 啊，喺度。头先啱啱气馁气喘咁走翻嚟，你啊真系好噶，你斯斯文文咁。阿当啊，佢又真系生性。 妈妈，做咩人哋面前咁样讲嘢噶？我而家有咩唔好、啊？哼，激死啊！成日都喺人哋面前话我唔生性，话我冇用、啊。哎呀，激死我都冇理由噶。 你啊，早前生得好快、 哎、呀，你揾我咩事啊？ 嗱、啊，你睇下。 哎呀， 系咩嚟噶？是封天和尚叫我拎嚟俾你噶， 乜嘢嚟嘅啫？唔系封信喎、 啊。啊，有啲丝带要嚟做咩嘅咧？ 啊，冇嘢，我问佢攞嚟送俾阿林嘅啫。睇下先啦，呢条丝带戴喺阿林个头度，佢嘅超能力就会消失，而且只要你本人先至可以除得开佢。 哇！啊，我你做乜嘢啊？ 四眼仔啊，我真开心啊，从此以后我又恢复翻 自由啦，真好啦， 喂你好啊，四眼仔好啦。 我 現在真開心，我現在想錫你一口。 望開我啊，望開我啊， 你們在 做什麼啊？ 阿林啊，你過來 吧， 你過來這邊 吧。 這些是 什麼來的？是封天和尚叫 你來給你的。你做什麼當？你亂說話，沒那麼多事啊。是啦，阿林啊，這一條絲帶是地球的女仔用來裝飾的。你咧，你带嚟睇下，睇靓唔靓？你过嚟啊！ 诶，呢啲嘢而家唔兴噶啦，仲边度有人带丝带噶噃？ 嚟嚟嚟，嗱，你坐喺呢度啊，我亲手帮你戴起佢吓。 咩 嘢？ 吓？啊，得咗啦！ 哎呀！ 哎呀，真系几好睇喎！ 阿当啊，你今日好似好开心咁喎。点解突然之间对我咁好啊？ 啊，冇乜嘢，你平时对我咁好，我都应该对你好啲噶嘛。你话我讲得啱唔啱啊？ 吓，阿东， 哎，阿林，我翻嚟啦。 吓，阿东，你翻嚟啦？阿东啊，我而家要出去散步啦。我而家好开心啊！ 你点样啊？果然搞掂啦！ 你又真系奇怪啦！ 喂，咁咪静鸡鸡跟住人哋喎？ 哎呀，你咪理咁多啦！阿林啊， 阿当， 你做咩一个人喺度啫？ 阿当啊，我 做乜嘢啊？系咪有咩唔开心嘅事咧？讲俾我听啊，嗯，系咪觉得身体唔舒服啊？嚟啊，讲俾我听啊，或者我可以帮到你咧。 阿当啊，我唔可以飞啦，我超能力冇晒啦。 哦，原来系咁啊，咁啊真系可怜喎。 我而家乜都冇啦。 点会咁噶？阿林妈，你唔好咁伤心啦。嗱，你睇下嗰边啦，太阳不断咁发出光同埋热，一直到佢生命最后嘅一刻，佢系几咁伟大。我哋应该学太阳咁坚强，唔可以为咗些少嘅挫折就搏命喺度喊噶嘛。你话我讲得啱唔啱啊？ 宇宙人都系啊。 当然啦，当然啦。况且你仲有我照顾你啊嘛。 阿当啊，我真系好开心啊。 有乜嘢令你咁开心啊？ 阿周。 你简直是多余啦！我哋日日都喺埋一齐嘅，系咪阿当？ 我 呢条丝带系阿当亲手同我戴嘅，你抵唔抵得啊？真系岂有此理啊！竟然送嘢俾我衰人添啊！你睇下我戴得几好睇，点样啊？系咪好羡慕啊？鬼羡慕你啊！ 等下唔好掂条丝带，唔好啊！ 你仲喺度帮住阿林添噶？ 唔系啊，阿秀。我哎呀，阿秀啊，你其实另有原因嘅，阿秀，哎呀， 阿当啊， 哎呀， 阿当啊，究竟有咩原因啊？ 冇乜嘢。 哎呀，激死啊！落咗窗帘添噶， 咁样都睇唔到噶噃。啊，你估阿林同阿多佢哋啊，两个而家喺度做紧啲乜嘢咧？ 我唔知啊，或者喺度倾紧偈啦。 哎呀，我做乜嘢吓？ 哎呀，乜原来系你啊，天仔，俾你吓死我。 阿当啊，原来你对我咁好嘅，我以前仲以为你好憎我添。我真系一个幸福嘅人啊！ 点同阿秀解释好呢？ 喂，你做乜嘢啊？ 好嘢噶啦，快啲休息啦。 吓、啊，你喺度瞓啊？ 我而家已经飞唔到上太空船咯，从今之后咧，我只能够同你一齐噶啫。 喂，等阵啦，阿林啊，咁唔得噶。 点解唔得？你正傻仔嚟噶，我哋应该住埋一齐噶。 住埋一齐啊？哎呀，阿林啊，大啦， 我唔解啊。你第一次送礼物俾我， 我 可以解噶。 做乜嘢啊？你咁噶？ 我哋快脆啲入去睇下 啦！喂，你喺度做咩？仲问乜嘢？你喺度虾女仔，你都唔知丑嘅，岂有此理啊！ 唔好咁多事啊！我哋两个事关你哋咩事啊？我死嘅！ 喂，唔好咁啊！猪头炮，喂，唔好啊！ 放开我啦！ 喂，唔好啊！唔好啊！哎呀！哎呀！阿林师奶，阿林啊，你帮我上房吧！哎呀！ 嗰啲咩嚟噶？ 系风天和尚个信，原来条丝带咧会令个超能力消失噶。 哎呀，真系噶！阿当你，原来你系呃我嘅，你点解要咁样做啊？岂有此理啊！ 阿珍啊，好啦，乜你个病好翻晒啦？ 原来你同个和尚夹埋嘅。 哎呀，林妈，你听我解释啦，林。 唔俾你害你睇，你都唔惊嘅。 等阵啦，唔关我事噶，我帮啲和尚教我啫。 又听到嗰啲声啊！做咩叫得咁得人惊噶？ 啊，始终都系唔成功啊！睇嚟咧，阿当注定系要俾嗰个女人虾噶啦。啊，不过唔紧要啊，男人大丈夫咧系要能屈能伸，咁至似样咯、 嗯。我要去搵苏之华先。 俾我 搵我。 哎呀，36脚，9人上脚啦，千祈唔好俾个女人搵到啊！走得快，好世界，走得快， 唔好啊！